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又是新一日的开始啦。今日是2024年4月30号星期二来的。6点08分的早上，今日亦都是农历的3月22。今朝返嚟呢，天气有啲翳翳焗焗咁样。咁今日呢，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啦。早上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㗎喎，而且呢系会有狂风雷暴。咁所以大家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就记得做好准备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当唔开心嘅时候，有压力嘅时候，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想食下嘢咁嘅咧？我最近就处于一个食极都唔饱，食极都系好口痕，好想食嘢嘅状态。咁原来有阵时我哋食嘢咧，唔系因为我哋觉得肚饿，而系处于一种情绪嘅渴望状态。就系当我哋可能有一啲嘢唔满足嘅时候，又或者哎呀有啲孤单嘅时候、孤独嘅时候，就会不自觉咁样想食嘢，而食完嘢咧，个人就会开心咗噶啦。咁但系原来，除了食嘢之外，仲有另外一个方法都可以满足到自己嘅，就是多啲同身边嘅人拥抱。原来当我哋揽揽嘅时候，我哋大脑啊会释放一种好重要嘅激素，就是叫做催产素。而呢一种嘅激素咧，主要是通过一啲亲密接触，又或者食嘢嘅时候就会产生噶啦。咁原来拥抱咧，除咗可以令到我哋有心灵嘅满足之外，都有好多好处噶。好似就系会加强个免疫力啦，令到我哋心情咧就会好翻啲，因为揽揽啊，会帮我哋去产生一啲嘅多巴胺。同埋脑内啡，以及系血清素，等我哋咧有一个喜悦嘅感觉。仲有其他噶，当你受伤嘅时候，我嘅意思系真系肉体嘅受伤啊，可能整损咗，又或者头痛、牙痛，揽揽嘅时候咧，系可以降低呢一个嘅疼痛嘅激素噶，仲可以抗衰老添。咁究竟要揽几耐同边个揽啊？原来最好就系5至10秒为一支一个大拥抱，而拥抱嘅时候咧，俾少少力度嘅，揽实佢嘅。咁你话啊，唔系、啊，我怕丑、啊，无论同屋企人啊、朋友啊，甚至系伴侣咧，都好少揽嘅。唔紧要，你可以揽下你身边嘅狗狗啊、猫猫啊，甚至系公仔都得噶，可以拥抱嘅时候就要及时拥抱啦。 为何能呼吸这么好？能想多一个清早，谁还肯入夜才共舞？你令我记得，我也要倾诉，舍不得冷到病了怎可散步？舍不得跌倒，连累彼此苦恼。为你珍惜余下漫漫长路。 做到，爱令我记得哪里有花圃，舍不得难道病了怎可散步，舍不得跌倒，连累彼此苦恼，为你珍惜余下漫漫长路。 揽下自己都可以的，黎明的及时拥抱。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六分，二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我哋城市咧系需要绿化嘅，因为保育咧，保育我哋嘅树木啊、环境啊系固然重要。而发展局啊，原来喺前日咧都有发表到噶，原来喺过去十年咧，政府都已经喺一啲公园啊、道路旁边啊，都大概咧系种植咗400万棵嘅树木，以及系超过6000万棵嘅灌木同埋其他植物。不知道大家出街的时候又或者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多些留意一下身边这些灌木啊、植物啊，甚至是树木这样呢？而政府为了推动相关的专业培训的工作，原来在2020年开始他们都已经成立了有一个基金来去培养本地的人才。当中有两个计划的，第一个就是学习资助计划，就是资助一些有兴趣的人士去报读树艺的工作和树木管理的。去到现在就已经有900个人参加。而第二个计划就是见习生计划，就是在职培训来的，就可以一边做事一边学习，咁就可以吸取到一啲书以外嘅实用知识，例如好似一啲嘅害虫啊、树木护养啊、风险评估咁样。咁其实有呢一啲嘅计划，越嚟越多人咧都系重视我哋身边嘅环境啦，都要绿化啦。不过好想分享嘅系，我仍然会见到有啲人去破坏啲树木。可能我自己住喺一啲比较偏远地方啊，有啲人咧仍然系唔会爱惜佢哋嘅，可能会喺棵树度会划花佢啦，可能就系到此一游啦。甚至乎我见到有啲小朋友咧，在个草地玩紧嘅啫，咁但系佢就系咁掹草地嗰啲草出嚟，但系身边嘅父母就唔阻止， 所以无论我哋政府做几多绿化嘅工作都好，我哋都要识得学习，我哋都要保育我哋身边嘅树木环境。因为有好嘅环境，其实我哋系一齐去做先得噶。咁所以希望今日睇完呢则新闻之后，都可以多啲提醒身边嗰个，我哋都要多多保护环境，记得要讲出声啊！嚟自张曼莎最新嘅作品《讲啊讲啊》。 你最爱节日送花，爱爱爱故事上画，将灯光教暗对他，还是就快激吻没有差。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要同大家了解呢一样嘢，大家都唔陌生嘅，就系灰尘。究竟要点样了解下佢呢？因为了解完佢，你先至可以知道究竟点样先至有一个好嘅打扫方法。首先，原来啊， 灰尘咧都可以分成两种噶。第一种咧就系病原体比较少嘅，叫做新生灰尘。咁啊，即系啱啱从空气之中飘入嚟我哋间屋啊，又或者房间入边嘅灰尘。咁佢嘅病原体咧就会比较少，基本上啊对我哋人体系无害嘅。不过有第二种嘅灰尘，佢就系叫做病原灰尘，系咩嚟嘅呢？就系当我哋人类甚至一啲物品，又或者系屋企嘅猫猫狗狗，当我哋去移动嘅时候，系咁喐嘅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嘅气流，就会令到啲飘嗰啲灰尘飘到去我哋嘅房间，甚至我哋屋企嘅角落里面。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佢就会增生大量嘅病原体。咁佢咧系会有一定嘅数量嘅细菌啦，一啲毛菌啦，甚至系尘螨嘅，而佢哋咧亦都会将房间嘅角落嗰啲灰尘当为食物，甚至系居所，之后就会迅速咁样繁殖、繁殖、繁殖。咁如果免疫力比较差嘅人咧，当吸入咗呢啲病原灰尘嘅时候，就会咳啦，甚至有一啲呼吸系统嘅疾病噶。咁所以有阵时点解好似啊，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个鼻好痕啊，喉咙好痕啊，甚至乎你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好唔舒服个鼻，可能呢啲病原灰尘就系凶手啦。咁最重要，我哋要清洁啲咩位呢？其实系我哋嘅窗啊，无论系窗嘅上侧，即系窗花啊、窗纱啊、窗帘啊，都系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去聚集呢啲嘅灰尘喺度。所以大家今日有时间，无论系你 office 嘅窗定系屋企嘅窗，就记得要清洁好佢啦。唔想病，就记得要好好清洁我哋嘅环境。 苦紧会扼杀了命运，如自由便断线飞向下个乱针，焦急最多勉强合衬，过于恬淡地爱渐渐磨平吸引。要走到尽头，谁能任你保留？谁参破？凡人无力掌握所有，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地爱，终归爱到绝望。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接受错，学习明了后果。或下重疤再复原，才能学会安全而差错。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 曾迷失过。情全下歌，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用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继续错，让别离来受苦。或对的有天会找到你下落。 来自安俊浩的《墨菲定律》。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翻嚟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据了解，最低工资检讨机制将会由两年一检改为一年一检，并且会引入可加不减方程式，根据前一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和消费物价等数据计算。劳雇会雇员代表劳联副主席谭金莲形容今次属于历史性改变。他又说，如果将本地整体生产总值加入最低工资检讨，可以比前线保安或者清洁等基层工友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循序渐进改善最低工资。艺术发展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恶意攻击，部分运作受到影响。艺发局话，在上星期五发现事件，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阻截黑客进一步入侵，并且委托网络保安专家对系统进行全面侦查和修复，并且评估影响。至今未发现有任何资料，包括各项资助申请人的资料被泄漏或者遭到盗用。艺发局严厉谴责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强调一直重视网络安全和个人资料私隐。除了已经有一系列的安全防范措施，亦都已经即时重新检视电脑网络，进一步提升系统的防御能力，并且检视局方人员的工作流程。艺发局已经将事件报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和警方，并且知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项目上个月遇袭，造成五个中方人员死亡事件，巴方已经逮捕四个涉案恐怖分子。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话，在巴方为调查这一次袭击而专门组建的联合调查组领导之下，有关部门根据情报展开这一次逮捕行动。被捕的四个恐怖分子隶属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们都来自开伯尔普什图省曼塞克拉地区。警方在声明中公布四个恐怖分子的名字，但是未有透露更多案件调查的详细信息。美国多地的高等院校反战抗议活动仍然持续，校方要求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示威者清理帐篷营地。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学生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两点前签署表格并且离开营地，否则将会面临停学的处分。不过在限期过后，营地仍然有300多人聚集，至少120个帐篷仍然未被拆除。示威的学生说，如果校方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不会离开。哥大校长沙菲克发表声明，说校方和示威学生领袖经过多日沟通，仍然未能够说服他们离开。他又说哥大不会剥离支持以军的资产，这个是示威学生的主要诉求，但是校方已经提出投资在加沙的卫生和教育领域，并且提高哥大投资的透明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DSE 考生在市场内必须关掉手提电话，包括响闹或定时自动重启功能，并将手机放在座椅下的当眼处。如果考试期间被发现没熄手机，考生的科目成绩会被扣分或者降级。不过每年都仲有考生违规在市场内影相或者将巴曲贴纸放上网呃 like。 为了打卡而受罚实在不值得，考生如果在市场内拍照、录影或录音，又或者将剩余的巴曲贴纸带走，科目成绩会被扣分。如果考生将照片或影片在网上公开，更加会被罚降级。 巴曲贴纸是为了配合网上评卷，用来辨识考生身份。考生记得在考试时间内在答题簿的指定位置贴上巴曲贴纸，以及填上考生编号。 除了答题簿的封面和内页， MC 答题纸和补充答题纸都要贴上巴曲贴纸，各位考生千祈不要忘记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算算仔咧，系星期二嘅朝头早，4月30日最后一日啦。4月6:37嘅朝头早，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啊，即系低喺水平啦。今日天气咧就唔错啦，之前嗰几日咧仲有少少落雨嘅，今日咧就讲到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咁下昼嘅时候雨势颇大，咁但系朝头早咧就应该都 OK 嘅天气。咁不妨咧，咁不过大家不妨咧带翻少少嘅雨具啦，又或者咧，我最近咧就系带风褛比较多嘅，觉得风褛咧都几避雨。呢、这个时候咧，揾嚟我哋6点已经翻到嚟晨光直播室嘅 Vicky 啦，早晨 Vicky， 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嗱。朝头早咧，虽然讲呢样嘢有啲奇怪，不过可以讲下嘅，唔系话奇怪嘅，冇咁 关夜晚事啊， 唔系关夜晚事，好似冇咁开心啫，因为讲呢个睇医生 哦，唔紧要嘅， 系啊，其实医疗呢样嘢大家都息息相关嘅， 要学多啲嘅。 不过咧，问你一个问题啦，呢、这个咧可能大家冇乜点样留意，你平时睇医生嘅时候有冇话会注意下个医生系男定系女咧？ 我睇开嗰个系叔叔咯，屋企附近嗰个睇开就系睇开嗰个叔叔咯， 即系家庭医生就系叔叔嚟嘅， 都唔系家庭医生嚟嘅，只不过系佢啲药效系几见效嘅，咁跟住就每一次唔舒服就会去揾佢咁样咯，即系唔会立乱去揾其中一间咁样。 系，所以读 kind of 算系家庭医生咯，系啊系啊。咁如果我哋唔讲普通啦，如果你有冇话乜嘢特别嘅睇咩专科，就话一定要系男士或者女士，但系你都冇啊，都冇乜所谓， 都冇乜所谓。反而牙医咧，最近我有一个好好嘅体验。咁话说之前我咪生智慧齿嘅，好痛啦。咁走去剥牙嘅时候，我咁啱咧又睇牙咧，我就真系冇睇开一个固定嘅，我系随心我最近想洗牙，然之后喺呢边喺可能喺南区放工，跟住就即刻揾啊有冇边度可以洗牙咧咁样，咁所以睇牙咧就冇特定噶啦。咁但系咧，我就系今次揾到一个系女医生嘅牙医，佢真系超细心同埋好温柔，知我惊啊，佢系咁安抚我咯。咁我就觉得原来睇牙咧，女士都有女士嘅好嘅。 系啊，即系佢哋会比较照顾你嘅情绪。 系啊， 我自己咧，如果睇普通病啊，即系伤风感冒嗰啲，我都冇乜所谓嘅。咁但系咧，睇妇科咧，我自己就真系会 prefer 揾翻女医生嘅。 不过多数妇科都会系女士，即系我自己。自己咁多次出去檢查都係女士咯，我又未撞過有男士。 我撞過男士， 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話佢哋唔好，但係咧你硬係咧過唔係好過到自己嘅心理關口，係啦。即系佢哋嘅应该系一样嘅，大家嘅医疗水平啊，或者所有嘢都。但系当你想同佢描述一啲症状啊，或者大家问开啊，你 period 咁、你通常几耐一次啊？咁样咧，我每一次讲嘅时候咧，硬系觉得有啲奇怪嘅，系、啦。咁所以如果睇妇科会 prefer 揾女医生，或者咧，如果系睇一啲心理辅导，即系佢哋未必系医生啦，心理辅导咧，我自己都会 prefer 揾女仔， 即系揾翻同性嘅， 系啦。譬如你同佢讲一啲自己可能喺社会上面做嘢嘅经历，其实可能男士都明嘅，咁但系咧女士嗰个角度有少少唔同嘅，我觉得。 哦，都系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如果同性嘅话，硬系好似你会明白多啲我咁样咯。 系啊，所以我自己可能系睇呢一个心理科或者咨询，纯粹咨询啫咁样，或者系呢一个普通科医生就冇乜所谓嘅。咁、但系妇科嗰啲咧，我自己都会揾翻。 咁系咪揾翻同性系好啲咧？真系？ 答案咧系真嘅， 系咪啊？即系男士就要揾翻男士嘅， 男士反而冇乜所谓，因为咧有一个研究咧就提到啦，系日本东京大学嘅一个最新研究嘅，咁佢就话啦，如果系女患者接受女医生嘅治疗咧，就比较有利嘅， 哦， 系啦，咁个死亡率咧就系较男医生治疗系低嘅，同埋嗰个再度入院率，咁、但系男士咧就冇所谓嘅，即系男士你睇男医生，但系男士睇翻女医生咧都系冇所谓嘅。咁、佢就做咗差唔多揾咗2016年至19年间80个啊 ，sorry 唔系80，系80万啊，争啲争好远啦，80万个住院医生、住院病人嘅数据啦。咁其中45.8万就系女仔啦，31.8万就系男性嚟嘅。咁佢哋嘅年龄咧，大概就喺65岁或以上。系啦，咁样咧就系计一计佢哋死亡率啦，同埋之后再入院率嘅。咁结论咧就系、是、通常当然系低啲啦。如果女仔睇女仔，咁、但系对男仔嚟讲冇分别。咁但系亦都有一样嘢，年轻人嚟讲都系冇分别嘅。 哦，即系放啲系咪啊？ 系啦，即系可能对于嗰种芥蒂冇咁严重，即系觉得有啲嘢唔可以讲啊，或者有啲误会咁样。咁有几个原因咧，佢哋就估嘅，就话有可能咧，就系男医生会低估咗女病人病情嘅程度啊。 哦， 即系譬如我同你 冇咁感性啊， 又或者系譬如我同你讲话我 M 痛。我好痛，女医生就好明嗰种痛有几痛嘅，但男医生就会觉得哦，咁真系有几痛啊！即系你其实你有啲难，有少少唔同啊。 嗯，即系未必真系咁啊！啱啱其实我去谂紧咧，会唔会关性格事？但系如果你啱啱讲完呢个痛楚咧，我又觉得唔关性格事，有的而且确系同性嗰边理解多啲。系咪啊？ 系啊，有可能。咁另外咧，亦都系头先你所讲嘅性格都有关嘅。咁、但系呢一个就关于个沟通技巧事啦。系、啦，可能女医生对于女病人嗰种沟通技巧会好啲，因为佢嗰种展现自己有同理心啊，或者觉得自己开心啲，或者其实最紧要就系个病人自己想讲多啲嘢、即系冇咁介意。咁所以咧，通常就话女仔揾翻女医生咧就会好啲啦。咁但系男性就冇分别嘅、年轻人亦都冇分别嘅。 佢冇话系睇咩病咁样。 佢又冇讲话系睇咩病。咁、但系我自己谂翻咧，我当年我表姐啊。 佢都係揾男醫生同佢即係產檢啊嗰啲嘢，佢、又完全冇問題。但我表姐係後生啲嘅，但因為我仲好似我冇佢後生過佢，但我而家再諗翻，如果我有一日會產檢嘅話，我都會 prefer 揾翻女醫生咯。 哦，我覺得睇下對方嘅呢一個嘅表達手法咯。 哦， 系即系令到你会唔会有啲唔舒服啊？咁冇咪冇问题咯。其实 系啊，我又反而觉得呢一代咧，就真系大家都 OK 嘅。 嗯， 即系我听到好多人都觉得冇乜所谓嘅， 互相尊重咯，最重要系。 系啊，即系大家都明白，即系医生当你都系一个人啦。即系基本上对佢嚟讲，性别只系一个医学上面嘅差别嚟嘅。咁、但系如果可能老一辈啲嘅嗰啲，我明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咁。我之前睇中医都有个女士咁样行入嚟问啊，有冇？有冇得睇妇科嘢噶？咁就话有一个男仔嘅女中医，老中医都唔系男啦，男老中医佢都话啊，咁我唔睇啦咁样。 哦， 系咁我都明白嘅，咁所以其实冇乜所谓嘅，只要拣翻自己话合适嘅医生咧，咁样对自己嘅病情都会好啲噶。呢首歌系 Cloud 云浩影，慢性分手。 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症在蔓延的失恋苦恼，尽头也都失去再去好。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理想十分好，理想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梳化。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以人若沉淀到反觉不了才是好。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谁共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 情千变万化。 我哋听一听晨光 KOL， 睇下 Vicky 咧，同埋我哋讲下啲乜嘢嘅关于茶嘅嘢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四月最后一个星期二，今日都要带俾大家有好多关于茶嘅知识啊！当然咧，就系有我哋嘅靓女 Catherine 啦。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哇，你赞我靓，精神爽利啊！今日全日都 饮得茶多，身体都健康啲啊嘛。 系啦， 系啊。其实咧最近咧见到有好多国际嘅巨星呢啲加假，佢哋咧饮一种茶，搞到我都心思思咧想试下，就系康普茶。其实乜嘢系康普茶呢？ 康普茶咧，其实佢英文咧叫做 kombucha， 咁佢系译音嚟嘅。但系呢一个康普茶，除咗呢个名之外，亦都可以叫做红茶菌啦，叫做红茶菇啦，或者系冬菇茶噶。 冬菇茶 啊，冬菇茶， 啲人 好得意啊呢个名。 系千祈唔好误会以为系嗰啲买一粒粒冬菇嚟冲茶吓，唔系。 系啦，其实咧佢系一个发酵嘅饮品嚟嘅、嗯。其实近年咧都大家都越嚟越食得多发酵食品啦，譬如我哋讲酸种面包啊，韩国人嘅泡菜啦、豉油啦、我哋納豆啦，呢一啲都係非常之健康。發酵咧，其實除咗可以人工啦、天然發酵啦，其實都係非常之多時間精力咧去做呢一樣嘢嘅。咁呢一個嘅康普茶咧，其實就係用一啲咧好似啫喱咁樣形狀嘅一個紅茶菌，咁就係將佢咧喺嗰個茶入邊咧加埋入去一齊去發酵嘅。呢一個嘅紅茶菌啦，即係我哋叫康普茶啦，其實傳說咧，佢當時喺秦朝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有人飲康普茶噶啦。 已經有啊，不過我想釐清翻少少先嗱，因為佢係有個茶字嘅，咁啱啱都有講，其實係咪真係等於？嗰啲茶葉發酵咗嘅意思啊， 係啦，佢係會將嗰個茶湯發酵，係啦，咁我哋會陣間教下大家點樣去做個康普茶。 我哋可以自己喺屋企做㗎， 可以自己屋企做㗎，當然有啲嘢要買先至可以做啦、嗯。即係因為康即係佢呢個菌你唔會屋企無啦啦可以培植到出嚟㗎嚇，你唔好亂咁試啊。 OK， 係啦，咁頭先提到啦，佢秦朝嘅時候咧已經係飲呢一個好古老嘅飲品啦。當時秦朝嘅人咧相信咧飲完啦，佢係可以強身健體啦。咁所以呢個茶咧，由中原啦，慢慢咧去到西域，再去到東歐，再去到西歐。咁所以而家咧，康普茶其實喺歐美咧係好熱嘅。 哇！所以係傳到成個地球咁咯。 係啊，咁所以我哋講緊。基本上咧，而家反而咧調翻轉啦， 傳翻翻入嚟， 係啦，傳翻翻嚟啊！咁由於佢有好多有機酸咧、益生菌啦、維生素 B 啊，其實呢一啲咧都係對人體有益嘅成分。佢飲嚟咧係有少少好似蘋果醋咁樣咧，少少酸酸甜甜嘅味道。咁、所以佢好飲得嚟，又係一個非常之健康嘅飲品咯。咁佢最主要嘅角色咧就係佢入邊嘅菌母啦。咁呢個嘅菌母咧係佢嘅主角嚟嘅，做嘅過程咧係要加糖啦，咁呢啲糖咧就會俾呢一啲嘅微生物咧去做一個營養，咁令到佢可以發酵嘅。咁發酵嘅時候咧，佢喺呢個微生物入邊嘅一組細菌咧會產生酒精，咁、又有另一種嘅細菌咧又會將啲酒精分解。咁所以呢一個茶咧，有時候咧佢都會有一啲酒精成分喺度噶。咁、所以飲嘅時候就要留意翻即係譬如有啲如果你係懷孕啦或者小朋友咧，就未必適合飲啦。咁有啲歐美地方咧。仲會額外再加酒精落去添 嘅， 係啦，就係、好似有少少好似蘋果酒咁樣，即係 cider 咁樣啦，大概4-7% 啦，一個低酒精嘅飲品嚟嘅。 咁多人都中意飲啊，其實有咩好處呢？ 我哋網上面睇啦，佢有好多網傳嘅功效，醫脫髮啊、癌症都可以醫啊，但係其實呢一啲就冇經過證實嘅。咁、但係咧如果真係有一啲少量嘅研究啦，係佢會幫我哋改善血壓啦，提供我哋嘅免疫能力啦，减肥啦，同埋咧最主要咧系可以帮助我哋促进我哋嘅肠道健康，系、啦，因为佢有好多嘅益生菌喺入边啦， 所以便便不通嗰啲人咧都适合饮嘅， 非常之适合噶。咁佢亦都有好多嘅维生素啦，譬如我哋虽然话系红茶菌，但系其实咧都可以用唔同嘅茶叶去做噶，譬如而家有啲用乌龙茶类啦，用绿茶类啦，其实做完出嚟咧佢嘅风味都会有唔一样咯。譬如绿茶咧就会可能多咗一啲 抗氧化的功能，但是由于它是有茶啦，所以它都有咖啡因，所以我们呢就尽量不要空腹饮，有时候饮完有酸性有咖啡因，胃部容易不适的，所以如果要喝这个康普茶就会建议大家是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吃完饭才喝的，还有呢夜晚又是不要喝那么多了， 是因为睡不着，是不 是 啊，失眠啦，真的去到严重一点的可能会头晕啦、头痛啦，一日最多一杯就好啦。 嗯，那究竟可以怎样自己在家整呢？ 如果自己整的时候都是要小心的，首先讲了有什么危险性先，因为如果你发酵得不当的话，它有其他不好的菌污染了你那个康普茶的时候，在90年代是试过有一宗的死亡个案，就 是有人是自己整，而且可能是饮用了一些坏了的康普茶。 嗯， 所以譬如我见啲人做咧，其实手咧佢会用白醋去消咗毒之后，先至再去处理所有嘢，即系佢哋所有器具啊，都要真系消咗毒啊，先至去做嘅。咁第一咧，我哋要用一啲系玻璃啦或者陶瓷嘅器具，咁就避免用金属，因为康普茶有酸性啊嘛，咁所以佢个酸性咧，佢会蚕食咗嗰个器具嘅内部啦。嗱，首先咧，我哋要准备几样嘢，茶啦，咁可以系乌龙啊、绿茶啊，你中意饮嘅茶就得噶啦，咁就唔好有油性嘅茶，即系譬如 Earl Grey。白雀茶它是有这个佛手柑油的，有油性的茶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对于它发酵不是那么好。糖是一定要落的，你不要想着啊我要喝无糖啊 不得的、 不得的，一定要落糖的，因为它那个细菌是需要糖才可以发酵。但是其实它在发酵的过程呢它是会消耗了那些糖的，所以其实最后最终出来呢它的卡路里是不会高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些譬如蔗糖、你喜欢特别的风味可以用黑糖，有些会有蜂蜜、但是就不要用一些人工代糖了，因为对于它发酵都不会有特别的帮助。第三样东西非常重要的就是红茶菌、究竟这个红茶菌可以怎样找呢？它是有一点好像椰果的样的，是的，圆形一块椰果的样 子，好 像啫喱，好像啫喱这样的。这些菌呢、你可以自己种、或者是去外面买的。如果你在外面买呢，它有些是好像一袋，它已经有一些、液体去包住那些菌，你整个去用就可以了、如果你有朋友是有做Kombucha 的话，你可以问他借菌又可以、他们通常家里有一些、菌母是做好了在这里，你可以问他去拿来用去做你自己的康普茶。在 online 现在有些海外卖健康食品那些都会有卖的、除了之外有些人会去买一些支装已经是、市面上那些再自己培育出来都会有的，但是就麻烦一点、是啊，譬如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将这个的 器具清洁， 器具清洁啦，是啦，器具清洁啦，水是非常重要啊，器具清洁非常重要，我们要将所有的器具、消毒了之后呢，那我们要将、加了糖的茶，茶我最好简单可以煮的、是的，因为如果你煮得耐容易结的话就不是那么适合了。那我们煮个茶啦，大概是用一公升的水煮了个茶之后呢，我们就加上个糖等它溶了，那等这些糖甜的茶呢冷却了，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啊，如果你的温度太高你就落红茶菌，的菌会被高温杀死晒的，所以我们大概是30度以下就最好的温度了。通常呢我们如果樽呢要再比我们浸的东西要再大一点，因为它会、在浸的过程呢它会有一些气压出来的。是的，那它这些的气压呢如果你是用密实的玻璃樽的话呢它有机会 会 爆开的。是的，那所以有些人呢会用纱布就不冚盖，直接用纱布麻绳绑住个口，在发酵的过程呢它就会这些气体就可以走了。 所以不用密实它的。 可以不密实都得。如果你是用密实那些玻璃罐呢你就每日最好开一开个盖、是的，等它的气、排一排，同埋它开那下都会啵一声的，因为它的气压多嘛、煮了个茶啦，冻了啦，加了红茶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等它发酵啦。那是讲緊7日啦到到21日不等。那如果你喜欢酸一点呢就可以发酵得多一点。咁譬如你鍾意又甜甜酸酸呢可以唔使咁多日，有啲人一个礼拜左右，因为香港都比较熱，咁佢哋建议大概7日左右就 ok 㗎啦。咁呢个发酵完之后呢其实一路发酵你可以慢慢开始试味㗎啦。咁你但係当然个匙羹你就唔好试完味又塞返入去啦。 因为口水有菌。 係啦，口水有菌㗎。咁所以我试完味你觉得咦 ok 啦，你就可以呢将佢嗰个菌母啦攞返出嚟雪喺雪柜入面。咁你下次再做嘅时候呢可以再用返呢一个菌母啦。咁而呢、这个嘅 kombucha 一做出嚟咧，佢個酸度會比較高，咁你可以將佢再稀釋去飲啦。或者咧去做二次發酵，就係你將佢加一啲你中意嘅果汁啦，或者水果啦，去加埋入去再發酵多一至兩日嘅時候咧，佢嘅風味咧會更加豐富嘅。 咁如果呢個星期大家冇乜嘢做，整下呢個康普茶咧，又可以飲嚟養下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呢将会继续有交通天文台留在这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嚟到7:06，咁啊，听众咧就听啱频道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噶，咁啊先亦都同大家睇睇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一张都提及到咧，就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居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今日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继续咧都有白拳老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 早晨，咁啊，另外船仔都喺，哦，船仔。行埋咗一边啦，系啦，唔紧要，佢啱先同大家 say 完 hello 啫，转头佢会同我哋睇下天气噶吓。咁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有 Tiffany 喺度嘅。 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Tiffany。 你好啊 ，Tiffany。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今日咧就都比较畅顺嘅，讲翻隧道情况先啦。现时各區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咁路面情況新界區就少少塞，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富泰村一帶咧係比較多車，咁龍尾咧而家就排到福亨村。咁另外啦，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較早前屯門公路嘅緊急維修已經完成咗，去九龍方向近新墟街市嘅中線咧係重開噶。咁另外九龍灣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上二道和宏照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荃湾海盛路都有水管急收，去大河道方向近保安商会黄少卿中学的行车线现在是封闭的，所有车辆就禁止由大涌道左转去海盛路，就是这么多了。 大河道一带啊，那些都是比较密下啲车吓，系啦， 荃湾嗰边啊， 荃湾嗰边个重要嘅一条路嚟， 系好重要嘅， 个位真系几好转。你转完之后，你去譬如西铁站方向又得啊，跟住你转埋去，跟住去往深井方向又得啊，嗰个位系方便嘅。咁所以如果有任何情况，就希望快啲搞到啦。系啦，如果我行嗰条路嘅话，坦白讲啊。你叫我行其他嘅路，我已經唔係好識，因為荃灣我又唔係成日去啦。咁樣變咗就因為我唔係成日去，所以我去嘅時候咧，我都係會行呢條路嘅，方便啊嘛，係啦。咁啊，所以如果就係有任何工程啊，希望都盡快完成啦，係啦。咁啊，今日朝頭早嘅天氣其實暫時睇咧，朝頭早翻工嘅時候都可以嘅，係啦。咁啊，個地都乾嘅，咁但係都提及到即係話下晝會有啲雨啦咁樣。咁啊，希望到其時又再提一提大家嚇，咁下晝嘅節目提提大家就安心駕駛，係啦，叫交通组的同事就提多两句咁样。好，咁 Tiffany 今日有啲咩同我哋提下咧？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咧，中华海滨活动空间咧嚟紧就会举行呢个大型活动，咁、所以咧，运输署咧就会喺听日啦，即系4月30日。 今日開始是4月30日 啦，跟住5月1日、3日、4日、5日、7日、8日，咁咧就會實施呢一個特別臨時交通同埋運輸安排嘅。 係， 啦，咁咧就分別咧會首先講一講封路先啦。咁中環咧龍和道去銅鑼灣嘅方向咧，咁就近中環軍營嘅慢線咧就會喺夜晚9點起暫時改為專營巴士站。 即係係咪今晚開始啊？真 係係啊，今晚開始就會有呢一個專營巴士。咁一間咧就再講啲路線，咁講埋封路線。咁另外咧，民光街咧近中環8號碼頭咧出邊嘅貨車停泊位咧，亦都係會喺夜晚嘅10點咧暫時停用嘅。咁所以咧就亦都係直至人潮散去為止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即係如果要可能在那個位置落貨啊，那些就要知道10點之後就是暫停使用的。是的，那有專線巴士，港鐵服務也有延長。 哦，好 的，港鐵東鐵線呢去羅湖站的尾班車呢就會由夜晚的11點32分啦由金鐘站開出，所以它就延遲了，就去到11點半大約11點半之後先開出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跨境巴士服務係多咗嘅。咁灣仔至皇崗口岸嘅短途跨境巴士服務咧，就會由每晚10點至到第二日嘅凌晨2點開出啦。開出去皇崗口岸嘅班次咧，就會喺江樂道中去上環方向，近環球大廈咧就會增設呢一個臨時上下點嘅。係啦，即係咧，我講多次，可能講得冇清楚。唔係太清楚，講多次啊！灣仔至到皇崗口岸嘅呢一條短途嘅跨境巴士服務咧，就會由每晚嘅10點啦，至到2點喺皇崗口岸嗰個方向咧嘅班次咧，就會喺江樂道中上環方向近環球大廈嗰度加一個上下點。 係 啦，咁另外啦，落馬洲同皇崗過境穿梭巴士服務咧，亦都會因應呢一個乘客嘅需求咧而加多幾個班次， 因應即係呢啲啊，靈活走位就最好 啦。靈活走位，所以 我又唔講俾你聽，最後係點個班次有幾密？見到你多我加，你人少我係如常咁樣。 係啦，所以就要留意翻運輸署最新的安排啦。係啦，如果去到嗰陣時冇巴士咧，就要即係一定要睇翻 事前睇 最新消息。冇錯，係啦，係啦。 同埋成日 update 嘅其實， 嗯， 係啊，因為網站上面有時都有啲 update 咁。當然你話最方便即係普通嘅話，咁留意住港台交通消息啦。 係，冇錯。咁另外咧，專營巴士服務咧，亦都會有，即係佢都增加咗一啲專營巴士服務啦。咁包括咧，就係976R號線咧，就由呢一個民光街近中環6號碼頭啦，同埋龍和道中環車營中環軍營對面咧都會有站嘅，咁就去落馬洲站。咁咧，另外咧呢一個 坐好耐咁呢架車會 係啊， 坐中環嗰邊直接去落馬洲， 但係就好方便咯。 可能佢中途係咪小站啊？ 應該係 係啊係啊， 佢係直去 係啦，佢 係可能直去啊。 佢會經高埗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另外啦，A11R線啦 ，A 字頭線啦，所以就其實佢就會去機場嘅，咁都係喺頭先嗰兩個上車嘅位置啦，即係民光街近中環6號碼頭啦，同埋龍和道中環軍營對面咧，都會有A11R號線咧去機場嘅，係啦。咁另外啊，咁呢一個咧，機場呢條線咧都係會經港珠澳大橋嘅香港口岸㗎，係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坐呢一條線去嗰一頭啦。咁另外咧，亦都會有車去杏花村嘅，咁就係18R號線啦，咁就會去杏花村。咁上車站咧都係頭先嗰兩，都係頭先類近嗰度嘅站，就係民光街近中環8號碼頭，頭先6號。今次就是8號，咁另外就會係龍和道中環軍營對面都會有站啦。咁呢個杏花村咧就係經北角啊、即元涌啊嗰一帶都會經埋嘅。 係，咁啊都有好多改道嘅措施啊。咁啊，所以各位聽眾咧，咁啊都可以，如果係需要用以上嘅路線，又聽唔切又抄唔切嘅話咧，係啦，因為我都好努力，其實我都不斷喺度抄嘅。 我都有， 我都抄唔切， 我都 唔係好抄得切啦。係啦，咁所以咧就係上翻 網，冇錯，最緊要都係上網睇翻最新消息。 係啦，咁如果你話我唔識上網咁就同翻身邊嘅朋友講啦，叫佢幫手你睇一睇咯，係啦，咁都方便嘅，係啦，咁啊有更加多嘅路線去到俾大家選擇，或者有啲改道，大家留意住啊嚇，係 OK， 好，唔該曬 Tiffany， 唔該曬，咁啊船仔都共咗出去咧，同我哋望一望個天氣咧，到底情況係點咧？船仔你好啊， 早晨啊，早晨， 出邊嘅情況點啊？ 哇，喺～ 今日咧，我谂住天气都应该 OK 啦，出到嚟发现又唔系，原来咧都系天阴阴噶。 哦，即系同你啱啱翻嚟个天气变化已经改变咗啦。 系啊，今朝翻嚟咧，仲系觉得咦，好似今日天气唔错，应该系个天蓝蓝地色啦。翻到嚟咦又唔系，而家7:15咧已经系有少少云啦，可能一间就会落雨啦。 哎呀，准备定下昼嗰个雨啊？ 系啊， 因为佢话下昼落雨， 可能有雷暴嘛，下昼。 系咯。 系啊，佢已经准备紧啦，所以大家如果未出门口，记得带翻把遮啦。而家我咧就通常带风褛出街嘅，个风褛咧就好方便，即系唔有时譬如就纯粹系落车，然后行几步路咧就有阿遮头噶啦。咁、但系你就咁开遮山遮好烦咧，我就直接着件雨褛冲过去，或者风褛冲过去。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带件风褛啦。咁、除咗咧最近系成日落雨之外咧，因为而家湿湿立立啦，然后又热咗啦，唔、知道大家屋企咧有冇出现我好惊嘅嘢就系曱甴咧？ 我、咦，我都系住村屋，我发现最近好彩未即系 touch 未 去到我屋企，但系我都发现屋企附近咧都多咗呢一个蟑螂嘅出没噃。 哦， 系啊，我屋企附近已经系有蟑螂嘅出没啦、然后我已经翻屋企嘅时候喺度尖叫啦。 今日朝头早我直头翻工嗰一段路咧，我见到有非常之多嘅飞蚁咧、无论喺个电灯柱上边，因为开咗灯啊嘛，同埋喺地下。都有極多嘅飛蟻、 牛魚啊， 飛蟻，飛蟻真係極多喎，係啊， 好、 多 搭咗落去我擋風玻璃嗰度添，嚇到我咧， 我都有喎，今朝揸車翻嚟， 係啊，咁大家留意住啊。 系咁，但系因为咧，我屋企平时系冇蟑螂嘅，但系突然间咧，唔记得咗上个礼拜，突然间有一只咧喺我间房度，我真系吓到癫咗。本身咧嗰一日第二日要翻晨光做啲瞓，但系因为嗰只曱甴令到我成晚咧就好唔 落落乱， 瞓得极差，系啦。因为我喺度谂紧，有一只系咪即系代表有好多只喺我间屋度咧咁样？ 平时未必嘅，不过如果你屋企嘅情况唔系你屋企，系你间房嘅情况应该系。 我间房嘅情况系可能恶劣啲嘅，但系我又谂咗好耐，因为我间房咧系闩晒窗嘅，又闩晒门啦，即系冇可能入到嚟噶嘛。咁然后咧，我就特登上网揾呢个如何防止蟑螂啊，或者系点解佢哋会入到嚟啦。最尾发现咧，网上有条片啊，就话啦，揾大蒜、洗衣液或者热水沟埋一齐就得噶啦。即系有一期系咁样讲嘅。 大蒜啊？ 唔系大蒜， 大蒜 蒜头， 蒜 頭洗衣液， 洗衣液 系啦，热水。但系原来咧。最後尾有人 fact check 翻咧係錯嘅，咁、樣大家睇翻呢條片咧、就千祈唔好信啦，因為咧雖然啊有人講過話咧，即係簡易呢啲咧係 work 啦，然後有人講過蒜可能可以嚇走佢哋啦，咁、但係咧，因為當呢三樣嘢溝埋一齊嘅時候咧，啲蒜咧其實係會減低咗好多味啦， 中和咗啊， 反而互相抵消， 反而冇作用， 係 啦。第二咧，你以為曱甴驚蒜頭，其實佢哋做個測試嘅時候，啲曱甴見到蒜頭咧，反而行過去食添啊！ 哎呀，佢自愛。原来系， 原来佢系佢嘅爱啊！咁所以咧，即系呢一样嘢就唔好用啊吓。咁另外咧，有啲人就话用番碱水，系啦，用番碱水去杀曱甴，即系咧喷佢咁样，系咪有用咧？如果咧佢系未出现，你就咁摆喺啲即喷完佢嘅喺角落度咧，其实佢话都未必系 work 嘅，系啦，因为干咗咧，如果啲番碱水干咗咧，其实系毫无杀伤力嘅、反而咧可能会令到你屋企发毛添、因为湿咗啊嘛，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如果你真系话见到只曱甴啦，佢喺你面前出现咧，你就可以揾番碱水或者揾洗衣液，再加少少水啦，直接喷落只曱甴度，喷满佢全身，系啦，咁佢真系会窒息而死嘅。 哦，番碱就阻住咗佢唞气咁样。 系啦，番碱水咁样， 同埋仲可以即刻帮你洗干净个地下。 系系重点，咁但系记得系佢出现咗先啦，你唔好原先就将佢摆喺度啦，系啦。 系，咁咪自己可以善低。坏啊嗰啲， 同埋记得话俾屋企人听。 系啦， 呢个位我喷过。大家行嘅时候要小心， 或者黐胶纸咯，围住嗰个位， 喺嗰啲舞台嗰度啲， 系啊， 反光胶纸。 但你啱啱讲开话系可以顺便清洁埋个地下咧，其实系好重要噶，因为咧其实曱甴你爬过啲地方咧系会留低费洛蒙嘅， 系啊， 咁系会。吸引更加多曱甴嘅，即係嗰條路啲曱甴行會覺得，呢度應該係有嘢食嘅咁樣。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見到曱甴啦，最好咧就係揾清潔劑，將佢你覺得佢行過嘅所有地方，同埋你見到嘅所有地方抹乾淨。 哦，我有啊，我成日用1:99去到清潔添啊，最有效。 這個就更加好啦，係啦， 唔好留低佢哋嘅氣味啊嘛， 絕對唔會留低佢嘅氣味。 如果唔係佢啲同伴咧聞到呢度入得喎，我聞過。 冇錯， 之前咧阿小小強強啊入過去啊咁樣。 一齐喺风骚同佢讲先， 唔系啊， 唔知你讲咩喎。 我冇咁嘅意思噶， 唔系咩？哦， 梗唔系啦。 咁我同佢讲翻啦吓，你冇咁嘅意思。 咁另外咧，最后尾咧，如果大家即系我最后尾谂一谂咧，我有谂过佢系唔系冷气机入嚟嘅，或者咧系啲渠位，因为其实咧啲曱甴系好中意喺一啲厕所嘅明渠啦，或者户外嗰啲渠度行入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屋企有嗰啲排水渠嗰啲咧，最好咧喺嗰啲位咧装翻一啲排水嘅保护网，嗰啲防虫网。咁另外你个冷气机咧都记得一定要装，因为系真系有人咧试过装咗之后发现，哦，点解瞓觉嘅时候啪啪声咧，原来就有只曱甴入咗嚟。 哎呀！ 之后佢就喺个防虫网同你嗰个冷气机中间喺度游走紧，咁所以咧亦都好彩有嗰个防虫网，佢就冇入到佢间屋啦。 明白。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见到曱甴啦，或者想预防曱甴咧，记得塞晒啲渠口啦，搵咗啲防虫网啦。 系。 咁另外咧就系、是、最好就当然系清洁好你屋企啦，咁样。 梗系啦，喂，你都系船仔，你记得清洁好你间房間。如果唔系， 我 见你有一只 好干净噶， 我为你担一只，咁啊都系要小心啲嘅。 系吸引其他同伴啊嘛， 唔系咯。 我唔同你哋讲啦，我要讲天气。 好，请讲，请讲。 系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昼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嘅时候咧骤亦都会减少嘅。 而家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噶。 晨光大学。 好啦，朝头早嘅7:21，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打通咗俾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早晨，小白 Ricky 船仔，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咁啊头先其实就讲开船仔讲嗰啲蟑螂啊、曱甴嗰啲啦，我有睇过嗰啲片段咧，就讲翻嗰啲汽车啊，咁啊有啲即系好厉害嗰啲电动汽车咧，直头佢可以帮你搵嘢嘅，即系我睇嗰条片咧话， 搵蟑螂， 那个人咧就跌咗副眼镜。跟住咧就话唔见咗喺边啊！跟住佢就同个车个电脑喺度讲咧，就你可唔可以帮我搵翻个副眼镜啊？跟住佢就全架车喺度咧，应该系 infrared 嚟嘅，系红外线嚟嘅，就帮你 scan， 跟住就话俾你听，主人你嗰个嘅眼镜咧就喺嘅隔篱座位，我帮你褪开张凳你攞啦咁样，系、 哦、 啦，哇，真系 犀利噶， 好似有未来世界咁样、啊， 多咗个助手、啊， 系咯，系咪越嚟越多会嗰个汽车都会发展到呢个方向嘅咧 ，Ringo？ 我想之前你哋都有提过啦，特别就话响一啲电视啊介绍咧、 啊， 包括咧啲电单车咧，佢、都好似系有一啲即系自动驾驶，佢都唔需要人驾驶，佢、都跌唔到噶。吓、咁我今日差少少时间讲讲呢一个比较新啲嘅科技吓。咁咧，咁其实咧就包括嚟计即系一啲电单车或者叫做无人驾驶，即系其实有人坐咗落去，但系冇个底盘噶，咁但系佢又可以驾驶到又跌唔到嘅，咁呢个核心嘅技术咧，其实最主要咧就系话一个我哋叫做本身嗰个平衡好重要，因为大家都单车好，电单车好，平衡系好重要啊， 系啊，佢而家表现唔跌喎， 系啊，系啊，如果你个平衡得唔好嘅。就算你揸架單車都跌低噶嘛，咁所以個平衡都重要。咁佢決定於咧就係話，你見唔見到一架電單車或者單車，其實有兩個轆噶嘛，係咪？嚇，即係一個頭一個尾啊嘛。好啦，咁咧，咁其實佢最主要咧就係話，佢係好獨特咧，喺特別咧就後邊個轆咧就好似個搖臂咁啊，即係兩邊可以擺得到嘅。 哦， 後邊個轆兩邊可以擺得到嘅喎。好啦，咁咧佢咧就係話會有一組咧係比較咧。我哋就叫做动力嗰个关节咧，令到车身咧前后其实可以独立，即系前面嘅辘同后面嘅辘可以独立。咁、而后面嘅辘咧又可以摆动。咁、换个说话讲咧，佢就可以喺唔同嘅方向里边咧有倾斜。 哦， 好啦，咁呢一个平衡咧，唔止佢仲有动力嘅，即系仲有可以推动力。咁其实最主要咧，即系话你见到呢啲咁嘅电单车可以咧，即系跌唔到，或者嚟计咧两边西咧，佢都唔会反车嘅话咧，嗱，同阿正话小白讲嘅，佢利用一啲 AI 人工智能咧，就系、判断佢第一嗰、那个速度啦，第二咧佢嗰个咧就波幅， 咁咧使到佢咧，如果唔夠動力，佢就會快啲。咁如果傾斜度太大咧，佢又會幫佢咧係糾正喎。咁所以係保持乜嘢啊？保持係唔會跌到嘅。 係啦。 咁你諗下，而家嚟計咧，嗱、當然嗱，我正話講呢個咧，我哋叫做呢、這個電單車咧，就係、是利用 AI 呢個咁嘅技術。咁但係仍然。其实而家咧呢啲咁嘅电单车或者你见到啲片段咧，系、未适宜响道路行驶嘅， 系、哦、啊， 开发之中嘅啫，系、哦、佢开发之中 的。我又好奇啊 ，Ringo， 如果嗰啲电单车嘅平衡力咁好嘅话啦，咁如果一啲譬如即系电单车手咁样嘅，咁啊揸住嗰个电单车，佢片弯要好有型噶嘛，佢成个人侧晒噶嘛，咁佢会唔会侧唔到噶？架车帮你转翻正先。 系啊，嗱咁呢啲當然呢啲就日後嗰個科技加埋 AI 啦，係嘛？咁嚟計咧，你見到咧呢啲咁嘅我哋叫做不倒嘅電單車咧，其實係冇嗰個扶手嘅喎，即係話冇咧前面咧又揸 brake 又揸踩個冇咗 嘅，冇咗㗎嚇？咁會變咩啊？ 冇咗噶啦，咁你系只系坐个人落去嘅啫。 吓、 啊，即系我只手冇哦，咁佢直情唔电单车咯，可以叫系咪啊？ 系啊，嗱，咁同埋咧，佢一静止嘅时间咧，停低嘅时间，其实得两个碌嘅啫嘛。咁、佢会自己咧就有一个好似个臂咁咧，三脚架咁啊，咁佢自己就会伸出嚟。咁、如果有三只脚。咁佢咪唔會停啦，包括你嘅人咧，兩隻腳都唔使落地嘅。 哇！ 當然啦，呢一啲咧就好新好新嘅科技啊，同車上高咧，亦都咧係而家我哋譬如自動駕駛啊、無人駕駛咧，其實相輔相成。不過喺電單車咧就更加要個平衡力咁解嘅啫。 係係係。咁上次咧 ，Ringo 都有同我哋提及過咧，就係、如果自動駕駛系統就分咗好多級別嘅。咁其實嚟緊係咪唔同嘅車種喺呢個自動駕駛嘅系統上面都應該會好似你上次提及過嗰個級別會咁樣分法嘅咧？ 系啊，上次都提过有六个级别啊嘛， 零 咧即系咩都冇啦，系嘛，咁啊 level one two 咁咧呢啲咧就而家已经有应用紧嘅，咁啊三同埋四咧就将会咧就一路会做，咁好啦，就四同埋五咧就差唔多咧系叫做无人驾驶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四咧仍然要坐个乜嘢，坐个司机落去，其实架车已经全部可以自动驾驶噶，但系四级别咧仍然要坐个人。 是 最主要呢，因为而家好多时一啲条例啊各样嘢等等，虽然架车可以自动驾驶、但係好多条例保险上高未得嘅。好啦，咁其实最后呢就係话真正係唔需要坐人嘅。咁呢就係最高嘅级别呢、就叫 level 5啦。 哦，我所以好似我见到有啲嘅唔知係宣传片啦定係真係实测嘅片呢，就见到有啲人喺电喺个停车场嗰度，咁佢想搵返自己架车，佢直头喺个电话度揿掣，跟住架车就会停，就会自己开过嚟搵返个车主。咁佢 呢个就已经係出咗台㗎啦。 哦，出咗台先啦。 我都之前提过啦呢、个自动泊位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除咗你坐喺度可以自动泊位咧，其实你揿个掣咧，佢就自己咧就泊落去停车场啦、即系你习惯咗嗰个位置咧，咁佢就已经啊帮你泊嘅。咁呢一啲通常一般自动驾驶啦，咁呢度都最后提一提，其实香港都开始做紧嘅。香港未计嘅咧，啲无人驾驶啲嘢咧，就其实咧就系譬如而家喺边度啊？科学园啦、西九文化区啊，同埋锦绣花园咧，都做紧一啲。 锦绣花园都有咁犀利嘅， 系啊，其实咧佢就系香港生产力局啦，香港科学园咧， 系 都系做紧呢啲咁嘅测试添。 哦，呢类型嘅道路，即系譬如佢自动驾驶，其实系咪道路上面都需要有好多 support 噶？ 啱啊，到小白有听说，其实咧喺道路上高咧，即系话嗱，车同车，我哋叫做车联网啦，即系呢一个啦。咁另外咧就是、CAV 记唔记得啊？ 记得。 呢一个咧就系话咧，我哋叫 connected autonomy vehicle。呢一个咧就系话更加咧使到咧佢系所有嘢大家连接埋嘅。咁连接埋之外嘅话咧，最主要咧喺道路上高咧有一个叫黑盒， 系 叫做 roadside unit， 系 可以红绿灯啊、转弯位啊、楼宇啊，装呢啲黑盒。將啲黑盒嘅資料咧，同架車咧係 connect， 我哋所以叫做 CAV。咁呢個 CAV 嘅技術咧，就日後咧係無人駕駛裏邊或者自動駕駛裏邊咧，好重要，好重要。 明白。 包括 V2X 啊，即係話車同車嘅網絡。 係啦，係啦。咁今日咧就同 Ringo 傾住咁多先啦，下次又可以再就呢個議題再分享多啲啊。唔該曬 Ringo， 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艺术发展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恶意攻击，部分运作受到影响。艺发局话在上星期五发现事件，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阻截黑客进一步入侵，并且委托网络保安专家对系统进行全面侦查和修复，并且评估影响。至今未发现有任何资料，包括各项资助申请人的资料被泄漏或者遭到盗用。艺发局严厉谴责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强调一直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个人资料私隐，除了已经有一系列的安全防范措施，亦都已经即时重新检视电脑网络，进一步提升系统的防御能力，并且检视局方人员的工作流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资料稳妥保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基辅，并且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北约将会在五年内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为乌克兰国防提供财政支持。斯托尔滕贝格到访基辅之前，俄罗斯宣称在24小时内占领了乌克兰东部两个村庄。斯托尔滕贝格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拖延了几个月，在战场上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更多的支援即将到来。泽连斯基就说，虽然少量的美国重要武器正是开始抵达乌克兰，但是俄军正是乘虚而入，促请西方国家加快武器赴运，以便加强前线的抵抗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南韩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就深化经贸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中方正是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欢迎南韩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崔泰源就说， SK 集团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将会持续推进在华投资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Tiffany 同大家讲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排到收费广场，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油麗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恒生大学。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紫广场多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南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都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多车，龙尾排到科学院。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上怡道同宏照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封锁佢，咪探一声。 色小便宜。 警方防骗意义线18222。 二台话你知， 星期三5月1日是劳动节，有假放耶！ Yeah! 你呀，唔好净系谂住放假啦！你知唔知劳动节嘅起源先？ 都知噶，我知系1886年5月1日喺美国多个城市有几十万个工人为咗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罢工，仲举行咗大规模嘅游行示威，可惜最终流血收场。去到1889年，世界工人运动组织社会主义国际就宣布为咗纪念呢次工人运动，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自此之后，每年嘅5月1日，世界各地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去庆祝劳动阶级对社会同埋经济所作出嘅贡献。 而喺1920年，中国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纪念5一劳动节。到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将5月1日定为法定嘅劳动节，全体公民放假一天。而喺香港，就直至回归之后，先被特区政府定为法定假期，并且由1999年5月1日起生效。 台话你知， 我陪住你， On your side， by your side， 陪你起身， 陪你翻工， 陪你听歌， 陪你狂欢， 陪你左右， 陪你青春， 陪你探索， 陪你快乐， 陪你学习， 陪你成长， On your side， by your side， 5月香港电台陪你， 陪你， 陪陪你。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刚刚在意大利举行的博洛尼亚儿童书展，香港馆的插画师会分享他的见闻。 法国五月艺术节又来啦，除了领事馆代表介绍精彩内容，还有法国名厨分享南法的飲食文化。 最后带你参观有关金融武侠世界的展览。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晨光第一线，阿欧。 好熱鬧啊！7:38直播室入邊加埋阿 O 喺度啦。頭先咧，船仔 Vicky 同埋小白咧已經喺直播室入面啦。咁啊，聽日假期啦。咁但係假期大家都知道天氣好似 不似預期。 假期天氣不似預期。喂，有個朋友醒喎，知唔知邊個啊？雲達沙啊！即系前咧呢个曼联嘅民宿 系啊系啊系啊， 喂嚟咗香港玩啊！ 哇，而家越嚟越多啲民宿咧，都会耐唔耐又中意咧，就系过一过嚟。 系啊， 之前啊上个礼拜费达拿啦， 系啊 系啊， 真系啊，可能呢个咧就叫盛世经济咧，就叫啲劲人啊过嚟香港玩下， 系啊系， 买下嘢，饮饮食食， 啱啱啱啱， 我都觉得系啊。嗱，先讲云达沙咧，喂佢劲，佢原来喺元朗嗰度深度游。 哦，有报犀利 嘅，系啊，有报章咧揾嚟一啲景点咧。我都未去過喎，嗱我唔知啦，嗱你哋熟元天團一啲啦，我知道阿小白同埋 Vicky 都會熟啲啊，元朗天水圍一大船仔，依家搬咗去新界住，應該都係嗰頭近噶啦。 哇，係啊，啲神左頭嗰頭近， 即係近元朗，即係近元朗咧，即係近元朗咧。 神左頭樓 係啊，咁你都明白我咩意思噶啦？ 我明，我明， 唔係船仔你明噶嘛係咪啊？ 我梗 係 明啦， 你明噶嘛？係啊 ，OK， 咁啊，佢哋除咗去旺角啦，同埋去咗尖。沙咀行街咧，两个人咧仲喺元朗嗰度踩单车，搭呢个横水道啊， 系 横水道访问南生围、哦嗯， 好嘢、哦！那个位识玩啊，真系可以去嗰度，即系感受一下咧。喺香港一个咁城市嘅石屎森林入边咧，原来有呢一片天。因为咧，我都有发过几多嘅外国游客，当我展示一啲香港一啲郊外嘅景致嘅图片俾佢哋嘅时候咧。嗯佢哋个个都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因为佢哋完全系冇谂过呢个系香港， 即系去到元朗嗰度啊嘛。 元朗又好啦、嗯，或者离岛啦，甚至乎系一啲香港，譬如行山嘅照片啦，一啲香港生物嘅照片啦。其实佢哋个个都估唔到一个石屎森林入边原来有咁丰富嘅多样性嘅自然环境啊。 譬如佢哋咧又去咗呢个二帝书院、哦， 哇！ 即系你估唔到佢真系有啲 真系深度、啊。 二帝书院喺边咧？就系、是、香港嘅法定古迹嚟噶，位于咧元朗锦田啊水头村。据古物古迹办事处啊，即系我哋简称古物古迹办啦，咁样因为太长啦咁样嘅资料咧，就显示咧系由邓二帝咧喺清朝道光年间啊、 嗯， 即系1821年啊，去到1850年啊，咁啊集资兴建嘅。 系 哇1850年咯，大佬，即系都好有历史啊！老实讲，我自己都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咧。呢啲地方咧，我都真系冇去过咯。 佢系嗰边系贡吉乡嗰边，我有去过一次，因为嗰边有露营车嗰啲嘅。 哦，即系你系去玩嘅，就唔系为咗系嚟拍嘢嘅咁样。 唔系啊，真系同嗰啲狗去玩咁。 O K， 有去过咯。 Vicky 小白，你有冇听过锦田树屋啊？ 有 呢个你都有听过， 系啊， 咁叻嘅你哋， 要 我哋真系熟噶。因为咧，我咁啱搬入去屯园天嗰边嘅时候咧，咁啱系疫情，咁有好多时间就去侧边。我系踩单车啊，因为我系直情踩单车周围。 咦，你同云达沙一样，云达沙都踩单车周围去。 云达沙识玩啊！ 喂，但系咧，老实讲，云达沙个样变咗好多，小白，你而家睇佢个样咧，你俾你喺街见到云达沙，你都觉得佢系一个普通外国人。 咦系，佢多咗一份沉稳啊！ 云达沙后生几靓仔噶，你试下 search 河南门将云达沙，几靓仔， 佢系一代江门嚟噶云达沙，真系。 但系依家应该挖唔到你哋啦，一个好似中年， 但我觉得都好有味道喎。其实 我觉得中年嘅男人系有味 嘅， 系啊 ，Vicky 好似系中意啲有须嘅男士。 O K， 好， 好味浓嘅，我中意啲粗犷型。 好好好，我哋讲翻云达沙先，好嘛？ 可以 粗犷。 对于你嘅，对于你嘅择偶条件，我哋揾一集再讲。好啦，嗱，你哋啊好叻啦，识呢个叫做头先讲个元朗树屋啦。咁啊，喂，树屋都有历史喎。咁啊，据民政事务总署介绍咧，锦田树屋咧就位于呢个锦田嘅水尾村。咁啊，原址咧就系锦田咧邓氏族人嘅书斋嚟嘅。呢个树屋咧就系因为清朝啊。1644年嘅时候要搬迁，再早啲啦。 系啊， 呢个树屋1644年哦，好夸张啊！呢一个咁样，所以就几得意咁，即系有啲评论就讲啦，话其实咧呢个佢都隔篱有间庙同埋石屋嘅，咁有啲树就好似攣藤式咁样，就即系爬爬下咁，就将成间石屋包围起上嚟。 犀利啊！呢个真系好系壮观，我觉得望落嘅时候都壮观。情形就好似喺马鞍山有一个叫藤王啊嘛， 系 啦，咁嗰个位咧，其实都系啲自然风景，咁啊见到啲藤攣藤去到，哇，生到咁粗咁劲，咁所以嗰个都系好值得睇。 哦，其实嗰个佢系咪本身已经做咗啲攻略，定系唔系咧？就咁行下，即系跟住单车。其实嗰附近咧就系锦田嘅红砖屋啊，咁其实嗰一边咧好多人都会去嗰边有个红砖屋去行嗰个市集噶，咁、 嗯、 所以我谂佢都真系做过资料搜集。 系， 好似 Vicky 咁样做过资料搜集，好叻啊 Vicky， 系喎都系红砖屋一带嚟 嘅，所以其实如果系平时喺香港深度游咧，如果系除咗大家可能系习惯性行一啲即系石屎森林啊，去中环打卡之外咧，其实深度游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啊。 我觉得都几正，去咗南生围，我自己好耐冇。南生圍，至於頭先咧講嗰兩個景點啦，即係譬如講緊二帝書院啦，同埋嗰個樹屋咧，我又真係咧生活咗喺香港咧38年，過咗幾日39年啦，我都未接觸過。未接觸過呢一個地方，咁我覺得可以有機會都去下，咁補完翻啦。可能聽咗咁耐，喂，邊個雲達沙啊？我唔識咁樣，杜麗沙我就識咁樣。 雲達沙就係著名門將嚟，前荷蘭國腳啊，曾經效力亞即士、祖雲達斯、富咸同埋曼聯。曼聯時期嘅雲達沙簡直係神救之王。 佢係咪有三冠王㗎？雲達沙嗰陣時 有 啊，這個、 有 唔係好記得啦。 有啊， 佢 攞好多獎喎。其實1995年咧，為咗亞即士咧，已經攞咗歐聯嘅錦標，係幫亞即士攞歐聯。跟住咧效力曼聯嘅時候咧，2008年咧再上呢個歐冠夢啦，就係幫曼聯啦。嗰陣時就幫費翔，咁所以都係好顯赫嘅一個叫做門將啦。嗱，講開啲運動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埋呢一個嘅。嗱，話説咧，琴日小弟去咗個 press con 啦，咁啊有隊咧甲一嘅籃球隊咧叫建龍飛馬，咁嚟緊咧就會一個國際籃球賽啦，9月就會喺醫館嗰度去爆發啦。咁入邊咧加入咗咧個 CBA 嘅球隊，係即係有 CBA 球隊啦，跟住咧有南韓嘅球隊啦，咁樣咁啊仲有咧台灣地區嘅球隊咧，就係呢個桃園啊、領航員啊，仲有泰國國家隊喎。咁咧，嗱，你可能講咧，喂，呢啲起碼都有冇 NBA 嘅球星啊？好似仲興緊，但係個過程之中咧，我覺得，喂，如果有香港嘅籃球隊對到 CBA 嘅球隊，再加上南強嘅球隊，其實嗰隊南韓嘅球隊咧係超多靚仔嘅，即係好多靚仔南韓嘅惡霸，因為你都唔係因為你打籃球細高高大大㗎啦，我係二數啫，我係打籃球矮嗰只啫， 你射三分波啫嘛， 正常打籃球應該遠重陽嗰啲身材㗎嘛，係咪先？即係大家都想象得到啦。 我以前都有打过篮球啊， 我哋有，但系对比人哋嗰啲好专业、好高大嗰啲， 肯定系你后生嘅时候唔瞓觉啦， 系啦， 可能杨洋瞓得多啲啊， 系咯， 跟住就问下佢先， 唔好比较，唔好比较，系啊， 咁如果咪有伤害， 特别系高度嗰度啊，同埋就算有比较都冇乜问题，但唔好比较两个礼拜，变咗我哋个节目净系识得比较高度，咁唔系咁好啊， 系咯，你谂下我最高就系我同阿杨洋都仲争一橛，佢高我成个头，你谂下， 所以唔好比较，有啊， 有 阮仲阳真系高，真系高， 梗系， 有俾你哋牵引，阮 仲阳高你两个头添啊，船仔， 我冇留意过佢，我都到唔到佢膊头啊。 嗱，有冇留意咧呢啲？年少嘅主持人咧，就交俾你哋啦。睇你边个留意边个。 我哋咧睇翻 上咗年纪啦，我继续睇翻杯先。哎呀，好啦，咁呢个国际篮球赛就会医馆嗰度就展开啦。嗱，想讲乜嘢咧？想讲就系、是，嚟紧如果多啲呢啲名宿，譬如云达沙又嚟香港，上礼拜譬如头先小华讲费达拿又嚟，喂呢啲国际篮球界别嘅明星又嚟香港，其实真系有机会有啲追星嘅效应。 系啊， 又或者调翻转头，个城市经济可能会因此而起。你谂下，如果 F1 嘅赛车手，譬如韦斯塔本啊，或者其他咁样，夏美顿咁样，佢嚟香港咧，其实。唔使俾佢真係揸車嘅， 係啊， 因為香港嘅駕駛環境咧 有啲難嘅， 大家都好塞車，你都唔係好享受到個駕駛樂趣。但係嚟篤下燒賣食，篤下魚蛋食，行下廟街，係咪先？感受下，係咪先？去下文武協廟上柱香，喂，其實真係。佢哋放翻自己 IG 自己嘅社交平台，咁你要吸引到 好夠噶啦！即係例如你揾啲 F1 賽車手嚟嘅時候，其實你揾架真嘅 F1 跑車，你擺喺呢度擺嘅啫， 佢去打卡， 成件事已經贏咗啦。 跟住所有市民，我估至少5000个市民排隊同夏美頓搭住喺嗰架賽車嗰度打個卡。已經心滿意足 了，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啊、你鹹美頓先喺嗰度打卡先，然後你擺個鹹美頓嘅紙牌， 鹹美頓好難同5000个人影相，喂立像都好啊，係 啦 係啦係 立像都好、 啊，你依家 Elon Musk 都有個立像喺山頂啦、啊，又好得意喎， 驚落雨啊嘛 ，Elon Musk 因為有立像啊，同內地即刻有緊密嘅經貿合作啦，琴日只 Tesla 升咗10几%啊，好似還緊扣， 見一見面就已經升啦，你睇下。 就好啦，咁啊嗱，讲住咁多先啦，咁啊往后睇下有冇关方面啦，或者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跟住下旅发局啲消息啦，可能旅游发展局又真系可以邀请下啲其他地方嘅唔同界别嘅啲名宿或者现役嘅球员以至赛车手嚟香港打下卡，咁啊真系可以咧说好香港嘅故事喎。 冬季过得不容易。逃避与你的回忆，你的香水杯还留在我房间里。夏季躺在我怀里哭泣，怀里不是你，今夜 又是谁出现在我房间里？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怎么无法放弃。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重温当天的照片，我继续活在过去，可下的是这回忆对我来说是地狱。你的香水像是毒药般我慢慢摘取，当天从没想过照片你的爱难再续。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自从还爱着你。我的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漂泊，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 听过呢一首作品 GFT 遇上你之前的我啊。 晨光第一线，船仔。 首先咧就讲完究竟系香港有啲乜嘢嘅隐世地点咧，大家都未去过啦。咁而家咧又系关于一啲建筑嘅，系啦。咁最近咧发现咗一个网站，咁佢咧就系收集咗全球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少少嘅建筑设计。咁佢建筑咧又冇谂到话真系起咗好大栋大厦咁样，纯粹咧就系、是。佢想處理一啲環境上面嘅小問題，咁其中一個咧喺加拿大嘅，嗱佢就嗱我形容俾你聽，兩邊咧即加拿大咪有好多 highway 嘅，有好多高速公路噶嘛，然後側邊通常係好多樹， 唔使形容， 好靚啦。 我喺加拿大有讀過書，係可以繼續嘅，但係我估聽眾都應該要知道嘅， 係啦係啦咁樣啦。咁如果係你，你覺得嗰個位置會諗起有啲咩問題咧？嗱，四周圍好多樹木，中間有 highway。 中间有 highway， 四周围有好多树木，有咩？ 有 好多人横过马路咯，系嘛？ 唔系人，唔关人事嘅。 好多动物系嘛？ 系啦，啲动物咧，譬如系想过对面嘅，如果你 系 雀，你就可以飞过去啫。我唔系雀，咁我点算咧？ 我可能喺加拿大，譬如近郊啲嗰啲地方咧，其实都好多唔同。得意嘅动物啦，我唔应该用古怪嘅，因为香港你根本见唔到嗰啲咧，你连个名都噏唔出嗰啲咧，佢会突然间喺个马路咁样慢慢咁样过咯，佢会慢慢过添噶， 系 啊， 即 系 识睇车噶嘛， 系啊，好多， 佢识唔识睇车件事，佢冇谂过你会撞 佢，净系会喺度横过啦，佢系冇意识，佢都唔知嗰条系马路，或者佢知啦，系啦，可能我唔了解佢，但系佢 都 会横过， 系啊，所以都多呢啲事啊。 Vancouver 即系加拿大嗰边咧，系特别多松鼠。啲 松鼠系真系多到咧，即系可能你在香港啲松鼠好细胆，你要搵噶嘛。 系啊系啊。 你喺加拿大系真系喺你面前跳啊！ 系啊。 啲兔 even 野兔都喺你面前跳啊！ 系噶系噶，同埋啲树咧，佢哋会有啲嗰啲樽子嗰啲嘢咧，跟住真 系 好似咧 喺个口入边噶嘛， 跟住两只手啪啪啪啪啪咁样，好过瘾噶。 唔系净系加拿大，我上次去欧游咧，去到边度，佢哋真系唔惊人噶。 我举手啦，我举手，唔系所 都好开心， 系啊，唔系所有都系外国游，香港都有 仓库 嘅， 系 咯， 系 咯，富林一带都好多。 诶，佢哋唔惊人啊！ 系噶，系噶，系噶，系噶。咁啊，共处系好嘅，不过好多车其实刹唔切制啦。你知外国啲 highway 动辄都讲紧开140几。 你睇澳洲都系啦，其实佢高速公路都最多都袋鼠啊。 其实袋鼠都系好惨， 袋鼠佢跳又跳入去个栏杆入边，咁佢摆落栏杆度，袋鼠啊真系跳过咗去咁样。 我有个朋友咧带啲小朋友去澳洲玩，去墨尔本咁样啦。跟住咧去企鵝島 Phillip Island 之前咧，好多袋鼠瓜咗啦，因為撞到周地屍橫遍野。咁細路仔問阿媽啦，話：點解佢哋會死咗嘅？佢話：我被車撞死。個細路仔一成程都喺度喊咯，即係佢一見到屍體就喺度喊啊！佢成個澳洲之旅咧係蒙上咗陰影咯，即係嗰個四歲定五歲嘅小朋友。咁我都明白嘅，但你冇得太教育到佢，因為件事你就算成年人都理順唔到。咁。一定会喺度谂话，点解唔整啲围栏围住，唔俾啲 佢整咗啦？可能有啲地方咁，佢系袋鼠， 即系好难讲咯。即系嗱，作为爸爸啊，你都唔 作为爸爸，我唯有就攞翻《狮子王》呢套卡通片出嚟讲。 系啊，系 生命 life circle， circle of life。 系咁，其实系实际上有啲方法嘅，就袋鼠呢样嘢咧，就暂时难搞啲啦，系啦。不过讲到呢个加拿大，因为其实佢呢一个位咧系起喺呢个国家公园嘅，咁啊换言之就一定系有好多唔同一啲国家级嘅动物啦。咁所以咧佢起咗一条桥， 系 咁条桥系专俾动物过嘅，咁仲要喺上面咧系种翻晒周遭，譬如。本身個周遭嘅時候有嗰啲樹咧，佢會種翻喺嗰條橋度嘅。 咁好好，咁好。 咁起碼有條橋俾啲動物知道咗，哦嗰個位咧我係可以行過嘅，係啦。咁呢一個就關大自然事啦。咁依家咧就翻翻人啦。嗱，如果大家咧係有留意到街上面咧，總係有一啲嘅婆婆啦，或者公公啦，或者係自力更生嘅朋友咧，自己咧係中意或者係需要咧係去到一啲垃圾桶，去抄一啲嘅罐，係啦，去抄啲罐，咁或者係。系揾一啲纸皮咁样啦，咁啊去卖。咁最近咧，亦都出咗一款设计，系帮佢哋嘅。大家可以估下啦，关个垃圾桶事嘅。 自己回收咯，唔系或者自己分类啊？ 帮佢压扁佢。 啱啦，自己分类。咁样咧，佢 exactly 咧就喺个垃圾桶周围咧就起咗一个有唔同圆圈，啱啱好咧系可以 fit 落一啲罐或者一啲胶樽嘅。 即系咧系我哋啲普通市民咧，就喺个垃圾桶侧边嗰度咧，就放嗰啲罐啊，放嗰啲樽啊，等佢哋回收。就唔系个垃圾桶，就自己好智能，唔系 AI。你抌入嚟，我自己帮你摆喺一个位，唔系咁样。 唔系咁样嘅。咁但系 at least 就系，如果你系真系有个胶樽啦，你平时可能就咁抌落垃圾桶度，但系你而家咧就可以自己摆喺侧边度有嗰啲圆圈咧，就可以俾佢套住咯。 我有胶樽，我都咧佢换分啦而家。 系啊，同埋咧外国佢咁样咧放咗喺度咧，因为我正想讲就系外国咧系可以回收。收胶樽同埋玻璃杯，唔系玻璃杯，玻璃樽啊，系可以去到便利店咧换钱。咁有一啲嘅拾荒者咧，佢哋就系靠呢啲维生。咁我估佢有咗呢一个嘅垃圾桶嘅设计咧，其实就系俾佢哋可以干净啲去攞呢啲嘅胶樽或者玻璃樽咯。 所以都系往后去推演都系好嘅，但系即系关于呢啲垃圾征费嘅嘢，我哋都系睇下先。睇定啲先，睇定啲。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關於係輪椅人士啦，譬如咧，如果大家有去過公園咧，其實咧普遍嚟講，佢係設計俾一啲本身四肢係健全嘅小朋友啦。咁所以個高度上面咧，其實小朋友咧係未必去到嘅，即係譬如我坐喺一個輪椅度，我想玩沙咁樣，佢冇辦法噶嘛。於是咧，佢哋咧就起咗一個沙池，係特登係。啱啱好咧，俾一个轮椅小朋友啱啱好只手可以掂到嘅，咁即系起高咗，咁佢哋就可以玩到啦。 即系喺一条小嘅桥一样咁样啦。 冇错，一条小嘅 一张台咁样就 系啦。咁最后一个咧，我都想讲下呢一个，我觉得系所有人都用到嘅。你哋咧平时去公园啦，咁你知香港嘅太阳几咁毒辣噶啦，佢咧就起咗一个一张凳，咁个张凳咧就系。 系一条有一条路轨咁样嘅，佢系可以喐嘅。 系 咁，但系嗰条路点解要起一条路轨咧？ 哦，就系、是、有阵时个太阳会有啲阴位，咁你个路轨就去翻嗰个位。 冇错啦，佢系设计咗咧。 呢个咩地方？呢个咩地方？ 呢一个地方 好人本啊！呢、這个地方 但系佢就应该系外国嚟，我就咁睇佢就冇写喺边个国家。系啦，咁但系讲到明咧，就系佢确保你永远都会喺个阴影下面 嘅、啊、 女士咧、啊，可以去呢一个公园好好啊，因为唔惊出着板。 系啊。会晒得好，咁啊，希望啲建筑师啊，继续建设我哋未来嘅社会啊，吓。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 早晨啊 ，Kenny 同我一齐跟进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恒指咧，咁啊万八点咧，咁啊争少少咁多多，不过咧真系上翻去一个。彷彿呢个技术嘅牛市啦，咁啊恒指咧除咗重越咗250天嘅牛熊分界线之外咧，更加喺一月嘅低位啦，14794点咧，其实回升咗20%啊，所以近排咧可能大家茶余饭后或者去到酒楼啊、餐厅食饭咧，有机会松手少少啊吓，因为毕竟跌指数方面都回弹得相当之出色噶啦，算系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下好嘛，唔该晒。 哦，明顯嗰個走勢方面咧，就轉翻強好多啦。咁最主要你見到咧個大市都叫做上翻250天平均線啦。咁都睇到咧，就係一啲海外嘅資金方面咧，就似乎都係進入翻呢個係即係初步啦。我諗少量啦嚇，即係進入翻呢個係香港市場啦。咁另外就係睇翻咁最重要就係呢個美國方面啦，嗰啲科技股份方面咧。嗰啲業績咧都係對版嘅，咁所以即使你話上一個禮拜方面咧，就有依個係即係中東局勢緊張啦，咁但係好快咧就已經係即係消除咗依個擔心啦，焦點咧就睇翻佢嗰個業績之上，咁亦都帶動到美股做好啦，咁所以令到港股上面方面咧都係受惠嘅，咁不過港股方面咧，我覺得嗰個基本面方面咧，其實我哋都講啦，自從喺農曆年之後嘅話咧，都係有改善喺度嘅，咁我諗就依、這個都睇到咧，就開始陸續咧嗰啲公司方面咧公布第一季嗰個業績啦，咁你見到嗰啲國企股公布業績方面咧都係對版嘅，咁所以變咗依個亦都係令到嗰個市場嘅氣氛上面咧係有所改善。 係啊，咁啊睇下琴日咧大升嘅板塊入邊咧，包括有咧豪賭股啦，咁啊國家移民局啦，咁啊公布啊嚇，從咧5月6日起咧就推出咧6項啊便捷內地居民咧往來香港、澳門嘅簽注安排啦，咁啊對於香港嚟講，梗係推動經濟啦，搞旺個消費啦，咁啊都係正嘅。咁啊，當中咧對參加咧呢個橫琴啦，同埋澳門依家叫做琴澳啊嚇呢個新名嘅，因為前排我估 Kenny 如果有過開澳門都知道，依家橫琴啊屬澳門噶啦嚇，即係有個攔網喺度喺當中，舊時橫琴就屬珠海嘅，依家有少少變化啦咁樣。OK， 咁啊所以一眾嘅豪賭股咧都水漲船高啊嚇，咁啊內地居民咧可以有7日啊，嘅團進團出咧，多次往返即係香港同埋澳門咁樣啦。咁 Kenny， 你睇法點啊？豪賭股好似今次就聽日就五一黃金週開始啦，咁好似都受惠喎，係咪啊？ 我諗個股價方面呢，因為之前都由高位就落咗嚟嘅，咁所以就反映藉住呢個消息嘅話呢，就有機會就做返好啲。咁就當然啦，就喺呢個人流係好重要啦，咁但係都要睇即係錢流啦。咁就上一次咧，你睇到其實嗰個日均嘅博彩收入咧，就去翻大概係即係七億到即係接近七億啦。咁就其實相較翻咧，就係嗰個高峰期嗰時咧，當然都係有啲距離喺度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啦，就始終嗰個結構性嘅改變啦。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係即係人流或者係嗰個入住酒店入住方面咧，雖然去翻疫情之前嘅水平啦，咁但係就始終個博彩收入方面咧都係未達到嘅。咁但係就始終個股價咧，譬如好似銀娛為例啦，就高位落咗去33蚊邊呢啲位嘅話咧，咁我覺得都可以藉呢啲即係消息方面咧，會有一啲反彈喺度嘅。咁當然嗰、那個旅客上面嗰、那個規模上面咧，就而家去政府估計啦，咁可能去到呢個日均出入咧，有成68萬人次啊嘛，咁都係一個即係幾理想嘅數字嚟嘅。 咁希望咧，無論係香港啦，以至澳門咧，都受惠到啦，旅客嘅消費啦，同埋咧經濟層面嘅帶動啦。好啦 ，Kenny， 或者最後咧，同你咧傾埋個日 yen 啦。咁琴日咧做完節目喺中上環嗰帶收工咧，哇！竟然酒換店出現人。龙咁啊，排队唱 yen 咁啊，但系唱嗰下咧，我估计好多朋友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其实已经系唱高咗，因为即系睇到日本方面都出手去救一救市啦，干预翻个汇市方面啦，即呢个市场对日本政府嘅揣测啦，或者估算啦咁样，咁但系无啦啦夹翻升就应该都系有托一托嘅，好明显咁哇，但系最低位去到4.9。好、哦，即系4.9咧，应该用咁嘅说法咧，即系日元对港元跌至4.9啦，咁跌到4.9度，大概就急弹啦。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而Kenny 交俾你去讲下，我哋都好少喺呢个环节同你去倾下汇市啊。咁你对日 yen 又点睇咧？咁交俾你讲啦，唔该。 我諗就其實即係去對美元計啦嚇，咁啊去到接近160呢啲位嘅話咧，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日本央行方面咧都會出手干預啦。咁但係干預還干預啦，咁其實嗰、那個持續性效應有幾大咧？依、這個咧我就覺得係有一啲即係懷疑嘅，因為始終我諗而家日本央行嘅態度方面咧，大家都會覺得佢都有少少放任呢個日元方面咧，就係即係持續性一個貶值啦。咁呢個即係無論對佢個出口啦，同埋日本股市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利嘅。雖然咧，你話日本方面咧係有叫做有翻通脹啦，咁但係始終日本經歷咗咁多年嘅通縮嘅話咧，咁我諗佢哋對通縮方面咧都係比較有戒心嘅。咁所以喺嗰、那個即係加息上面嘅話咧，都會幾小心地去處理咯。咁我諗佢都唔想咧，就話嗰、那個經濟或者個通脹嗰個勢頭方面咧，就啱啱開始之後咧，就係被冚的。咁呢個咧就會影響嗰、那個都幾大下噶嘛。咁同埋咧始終干預方面咧個效應咧，其實都會即係成為疑問，因為點解咧？佢如果係要即係捍衞日元嘅話咧，咁其實即係要沽出美元去買入日元啦。咁呢個咧就會係同嗰個財政儲備方面有關噶嘛，即係你唔係話阻止日元個升勢，阻止日元升勢嘅話咧，咁啊簡單啦，沽日元就買美金，咁你有無限日元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調翻轉做嘅話咧，咁大家都會睇到你個子彈係會有限咯，咁同埋始終個息差，即係始終你而家入美個息差咧，都仲係相差好遠，因為我哋而家講減息減外減去減嚟減去咧，都未減噶嘛，咁所以你見到相較美國嘅息嗰方面嘅話咧，咁其實個 spread 咧都係闊嘅。 咁啊，散户又可以睇下啦，或者即系游日嘅朋友又可以即系谂下，依家系咪一啲唱 yen 嘅时间啦？但系投资就可能真系要睇定少少先啦，啱唔啱啊 ，Kenny？ 係啊，因為始終咧，第一首先嗰個日元匯價咧，我諗嚟到呢啲位比較波動啲啦。第二咧就係、是之前大家都會擔心啲 carry trade 會唔會有一個拆倉潮喺度嘛？因為如果真係美國減息嘅時間嘅話咧，咁會唔會有個拆倉潮咧？咁而家睇嚟個勢頭方面咧，似乎啲人啲 carry trade 咧都係幾放任地去做咯。咁呢個亦都係對其實變相對區裏邊個股市咧都提供咗一個流動性嘅。 係咁啊，大家又可以觀察一下啦，同埋參考一下啦。今日早上咧，多谢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头先咧讲埋咧一啲汇市嘅情况啦。咁啊，听日放假吓，咁啊 ，Kenny 假期快乐。再加上就系、是，你身体健康要紧，可能你头先把声都有少少唔舒服。 系啊，冇错。 多休息，多休息。 释啊吓，好多谢晒你，嗯， okay, 拜拜。 Bye bye。 最后的烟火，全虚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已逐渐消融，坍塌了做过的梦，模糊了我们的面容。嗯，称呼和问候，像放松了的酒，亲爱的叫不出口，对白频频凑凑，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或许故事已经告一个段落，我不再探索，忘了对大海呐喊，披着满天星斗，叫着彼此的绰号，笑得在怀里打哆嗦。嗯，就当没哭过，没有说明寂寞，为何有满满的字，牵手各种借口，眼看着满满的爱沦为无名氏的玩偶。嗯，或许故事今后列为失踪人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喂，今日有个好去处咧，推介俾听众朋友啦。 系 咁啊，呢个咧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啊 ICHO 嘅一个活动嚟。讲乜嘢咧？咁啊，就系咧呢个文又得，武又得啊，呢个武影非凡啊吓。咁啊，嚟紧咧就会有一个讲座嘅嗱，讲嘅呢位讲者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如果你喺八九十年代咧，电视年代咧，一定识得咧。徐小明，小明哥啊，系啦，咁就会讲呢个山东嘅太极螳螂门啊吓，咁样咁啊喺呢个香港文化博物馆嗰度咧，就5月26号啦，咁啊费用全面嘅吓，即系最紧要呢讲座咧系唔使钱，好让咧大家去了解，系啦，了解一下究竟啊，即系一位电影嘅制作人点样同武术去结缘呢咁样系啦，因为如果你记得咧嗰阵时小明哥拍过一部电影叫夺标啦，咁夺标咧就系由呢个山东少林啊太极螳螂门嘅第九代传人啦，即系同佢咧大家会有啲 crossover 嘅，或者会讲下喂成日讲咧螳螂拳啊或者太极拳啊究竟系点咧呢啲异形拳啊，即系可能喺武侠小说我哋就相对睇好多啦，但系真真实实如果要好实际咁样讲，即系一啲套路啊，究竟 系 点样 咧？系咪同电影一样咁，即系咁似一只螳螂咧？ 系咁呢个又真嘅， 呢个应该系似嘅，但系嗰个练功嗰个方法， 系啦，究竟 真系望住只螳螂喺度练咧？ 人哋应该有秘笈嘅，就佢嘅祖先已经咧，即系第九代之前咧，就已经系望咗只螳螂噶啦，系啦，而都绘形绘声咗噶啦。咁我断估由第二代开始咧，就唔使下下望只螳螂嘅，应该有秘笈嘅。 系啦，嗱，讲咗两句啦，咁啊，可能喺武侠嘅世界，可能我哋男士会熟啲啦，因为我哋细个都睇好多金庸啊，以至就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电视剧啦，其实都中意用，譬如螳螂拳啦， 螳螂拳啦， 譬如猴拳啦，猴拳你听过啦， 系 醉拳你又听过啦，唔系醉拳金乃迪，系 龙拳啦， 成龙大哥嘅醉拳， 蛇拳啦， 蛇拳，蛇形刁手啦， 五形拳都有好多啊，系啊，都系成龙大哥有拍过啊， 即系蛇形刁手就系我自己好深刻嘅。即系当年咧，就系睇呢部电影，我印象之中就系唔记得系成龙大哥喺电影入边啦吓， 蛇形刁手， 佢真系见到条蛇嘅动态， 系啦，冇错， 发掘出蛇形刁手点样， 系啦，咁啊，佢嗰阵时即系个剧情咧，仲系因为佢得到个启悟啊，即系明白咗原来用第二种嘅形态咧，加埋自己嘅本身学嘅功夫咧，就创出咗两种动物就融合咗喺佢自己左右手，咁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咯，可以 好得意。嗰阵时就蛇形刁手就最中意对螳螂拳噶嘛，一两个都系肢体派嘅大师傅去对决噶嘛，咁样 佢好出名，一套都系五形拳都好出名啊，龙蛇虎豹鹤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嗰阵时个 虎鹤相形有一个门派大概 那个又有的五形拳也有另外一套的。是啦，咁讲述唔知少林寺入边有几只嗰啲白色嘅妖精，跟住就好经过好多故事之后咧，就揾咗成龙大哥，就话要训练佢成为呢一个五形拳嘅接班人咁上下嘅。 系五形拳系咪真实有定系冇噶？ 有嘅有嘅有。其实头先讲嘅都真系实在系有啲门派嘅。咁当然有啲门派就生火相传，有啲就继续一代传一代，有啲就去到某一代之后咧就 sorry 啦，就冇人承继啦。咁有机会失传咗咁样。成日话有啲武功失传咗就 系 咁嘅意思咯， 最紧要留翻本秘笈喺度，练翻，唔知得唔得咧？ 正所谓周星驰嘅功夫话斋，唔通我识如来神掌啊？话你 咪咯， 啊咁啊，讲多次啦，呢啲头先讲嗰个活动咧，就会喺5月26号啦，咁啊免费就会举行嘅，喺呢个香港嘅文化博物馆嘅1号剧院咁啊，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就上网站嗰度冒冒佢啊，睇下唔同嘅资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下个月实施新修订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将暑热警告和天文台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连结，以避免警告在取消之后短时间内重发的情况。新安排亦都为雇主提供休息时间赋予弹性，包括可以因应工作需要安排雇员在每个钟不同时段休息，而休息时间亦都可以不是连续等。工业伤亡权益会认为，指引修订之后内容更清晰，避免暑热警告再出现弹出弹入的情况，但是对于处方容许雇主减轻雇员劳动级别之后可以减少休息时间，认为并不合理。美国多地的高等院校反战抗议活动仍然持续，校方要求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示威者清理帐篷营地。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学生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两点之前签署表格并且离开营地，否则将会面临停学的处分。不过在限期过后，营地仍然有300多人聚集，至少120个帐篷未被拆除。示威的学生说，如果校方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不会离开。他们又说，和加沙战士死亡人数相比，校方的恐吓策略毫无意义。哥大校长沙菲克发表声明，说校方和示威学生领袖经过多日沟通，仍然未能够说服他们离开。他又说，哥大不会剥离支持以军的资产，这个是示威学生的主要诉求，但是校方已经提出投资在加沙的卫生和教育领域，并且提高哥大投资的透明度。秘鲁北部发生车祸，造成至少25人死亡，13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卡哈马卡大区的塞伦丁省，一架载有大约50个乘客的巴士，星期日晚在行驶途中冲出道路，在大约200米高的悬崖跌入河里面，造成严重伤亡。当局说有乘客可能被河水冲走，目前难以得知准确遇难人数。至于巴士司机是伤者之一。塞伦丁省政府发表声明，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秘鲁检察机关正是进一步确定事故发生的原因。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6， 日元 156.39，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67， 人民币 7.233， 英镑对美元 1.256，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65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38,281点，升3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4美元，卖出2334.2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道村噶，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比较挤塞。咁朗天路嘅龙尾咧就接近榕园路啦，红天路嘅龙尾咧就喺石埠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龙尾排到去大道村。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榕苑路啦，同埋石埠村对出。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大埔滘老围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 龙尾就接近大埔滘老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那段比较车多，龙尾都是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而家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慢车的，入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他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诺找不找到适合的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二的我都做得到，究竟今日做啲乜嘢好？平时食饭唔知道两位拍档啊，小白同埋船仔，你哋食嘢快唔快嘅咧？ 劲快， 我都系啊！ 你都系咩？ 我系处于快同唔快之间嘅。 我系超快，我系可以，因为可能真系工作关系，有阵时咧，你有时间食嘢咧，就会宁愿快啲、快啲、快啲食咗佢。 系 系啦，咁我系可以五分钟都唔使咧，系即刻爬到一个 飯。哇！咁你哋真系劲， 我都系、啊。 我系同埋，如果系一啲工作环境，你知道唔可以慢慢。反彈之下咧，我多數食炒飯啦。 即係成組人等緊你， 又唔會嘅。但係因為係有啲工作情況係大家快啲，哎快啲食完個飯咧就開始啦， 係 啦，係啦，係啦。可能之前 delay 咗有啲嘢， 可能因為第一 delay 啦，你講得啱啊。delay 我哋就可以靠食飯嗰個追翻啊嘛。咁但係又要食飯，咁唯有食快啲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即係都係會自己嘅時間就自己控制。咁如果我哋可以早啲食完嘅話，即係等於咧我哋就多咗自己一啲可以 係 啦，冇錯。多咗啲 me time， 但系因为我自己觉得食饭就系一个 me time 咯，所以我如果系可以拣，我一定系宁愿食耐啲饭咯。 嗯， 我系几中意叹啲食物啊。 如果可以慢慢叹啊， 梗系啦。我都会嘅，我真系会煲住剧咁样慢慢食嘅，细尝嘅。如果唔系好肚饿嘅， 但如果急嘅话，我都冇你哋食得咁快。 嗯， 因为我自己咧本身系唔系可以食到咁快。如果我食到咁快，我应该系会作呕嘅。 哦，因为你慢慢食 嘅，所以我系慢慢食嘅。我每一次食饭咧，我喺屋企就唔系最后一个食完啦，但系我喺条街度同啲朋友食。 飯，我永遠都係最後一個食嘅。 佢係， 我係 食得好慢， 我食得食得好慢，所以我每一次都係同佢哋講話，如果你哋趕時間，不如我食先咧。 都係、 我哋唔好等啊，我食咗先啦。 我諗我係中學開始咧，就係、是、變成食飯食得好快。 我都 係、因為成班同學仔都係男校嘛，咁啊成班男仔咧就大家好想去打波，想打籃球、踢波又好，咁你就不如唔好用咁多時間咧。以前就係用嘥字嚟形容啦，而家其實應該係享受食物嘅。咁、但係以前會覺得不如爭取多啲時間去打波仲好啦。你嗰、那個你個包又好，你個飯又好。 啊，你呢個爭取呢個字用得幾好？ 咁梗係啦，正面啊嘛。咁你即刻食晒佢先，放入佢个胃入边。咁以前会唔会谂嗰啲咩盲肠炎？我哋唔谂嘅， 系 啦， 唔会谂呢啲。 煮到埋嚟先。 食得快系咪真系会盲肠炎？ 都未必， 又未必， 都未必嘅， 系噶嘛。 都未必嘅。 但系如果你真系食得食完嘢去做运动，就好容易咯。 我哋咪就 系 咯， 系啦， 以前系啊，系啊，食完嘢就即刻做运动噶，所以啲肠胃都。不过我哋就会觉得。即係你知做完運動可能硬住啦，咁、你跑下步啊或者喐嘅時候你發覺好似唔係好妥，你就會自己坐低嘅，係啦，通常都 係 咁樣。 因為我自己都係中學嘅時候開始嘅啦，點解要食快啲呢？一嚟就係我哋半個鐘頭 lunch time， 然後就即刻攞嚟補課補課啊，即係有陣時老師會同我哋講，我哋今日放半個鐘，然之後我哋做啲。因为差唔多考 DSE 嘅时候呢，其实你都好愿意淨係食半个钟、因为你 係 有陣时你都觉得其实食唔足一个钟。 其实老师都辛苦，因为老师要陪你食得快呀、 啊。係呀、 啊。知你哋好學呀、 啊。所以咪话好囉，所以我哋都会好愿意囉。好愿意觉得啊，老师既然都牺牲佢嘅 lunch time， 咁我哋梗係就食快啲，然之后就补课啦。有陣时就係想食快啲，有啲休息嘅时间可以瞓觉咁样啦。 瞓觉呢个我真係成日做。我成日呢 form 6嗰期呢要溫书嘛。我就长期咧唔出去食 lunch 咯，我就系喺学校食一个捞面10蚊嗰啲咧，咁快食 小食部嗰啲啊， 系啊，食完我即刻上去瞓觉，成间房得我一个人，劲开心。 不过咧， 我食过几次咋嗰啲面小食部。 不过今日咧嘅我都做得到，就系叫大家啊，不如试下真系今日慢慢进食啦，由早餐开始啦，到午餐，甚至系夜晚晚餐，到你真系要食宵夜啦，都试下慢慢进食。 香港呢个咁快节奏嘅城市，其实要慢食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 但是慢食有很多好处、啊。 慢食真的 有 很 多 好 处。 其实慢食呢是会食少很多。 你会减到肥。 是。 因为你咬的时候 你慢慢咬嘛，你的脑就觉得你已经食了很多东西了。那你的自然就会食少一些东 西。 就不会说好像这样、暴饮暴食是会少一些这个状况的。 即起码每一下每一啖应该每一啖要咬20至30下、你就将你的食饭时间拖长到30分钟就可以有这个效果。 一般香港人可能都是咬三下咬咬咬就吞 啱啦，冇錯。 其實個胃好努力噶，因為你都冇點咬，你根本你譬如食食燒肉，你個燒肉基本上咬幾下你抌入去，佢又要出多啲力幫你去到消化。 同埋咧，我哋個大腦咧其實好得意嘅，即係當我哋食嘢嘅時候，如果食得快咧，即係其實你唔係專注緊啲嘢食到咧，其實你吸收都冇咁好噶，即係你吸收唔到當中嘅營養啊。咁所以譬如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啱啱都有講啊，睇住劇食飯或者睇住手機食飯嘅，因為好多嘅，特別自己有個人去食 lunch 嘅時候，你一定會碌手機。 哇！而家咧好多咪一人嘅飯桌噶， 係啊， 意思即係話你嗰啲燒肉有一個人啊，你打邊爐有一個人，其實全部咧大家都係放咗喺嗰個嘅台面上面，就係自己嗰部機咯，就一路望住一路食。 但係我發現燒肉有個好處，你係冇辦法不斷睇機嘅， 因為你要望， 因為你真係要燒，係啦，所以令到我係好忙嘅。我記得我啱啱想睇到呢條片，啱啱想睇，我要停一停，因為我要反牛肉。系啦，呢个我索性系唔睇啦，我就直接喺度反牛肉啦。 咁、你就可以享受呢个食烧肉嘅乐趣。 系啦，同埋当我哋去专注紧去玩紧手机啊、睇紧剧嘅时候咧，你唔系专注嘢食嘅时候咧，我哋自动自觉食得快嘅时候，其实更加容易肥啊。即系你以为咧，快啲食完咧就即系会即系可以唔使咁，因为有啲人咧有讲过嘅，就系话食得慢啲咧，吸收好啲咧就会肥啲嘅。咁、但系其实有阵时呢啲嘢系相反。 同埋头先其实船仔讲得啱嘅，你食得慢咧，其实个大脑会觉得你已经食咗好多嘢。因为你个时间长噶嘛，你食得快嘅话，其实你灌咗好多嘢入去，但系个脑咧都仲未意识到，即系个胃仲未俾到食落，系啦，你饱，跟住你系咁喺度食咁样。 系啊，咁所以今日就尝试一下，慢慢咁样去咀嚼，慢慢咁样去享受你嘅美食，同埋如果你可以放低手机嘅，就尽量放低手机，真系欣赏下呢一个厨师煎俾你嘅嗰只蛋有冇窿边呢？又或者你呢条肠仔有冇煎到即系起晒泡泡咧？咁样，我觉得可以从美食上面去欣赏，慢慢去欣赏是不错的。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今朝早嘅呢个话题，我都好得意，我都好似第一次听呢样嘢啫。 你有冇养雀先？ 冇。而家呢一刻冇。 养咁多个已经头都晕埋。 养人仔已经好辛苦啦。 好辛苦噶。 系啊。 所以做妈咪咧，系呢个 job 啊，系职业系最辛苦。啊，你有嘢做咧，有阵时可以放松下。有啲全职妈咪。啊、今日有一个生到第五个啦！ 哇， 咁啊， 厉害厉害！ 你啊，我真系应该叫阿特首俾个奖你， 勇气可嘉，真系好厉害！ 我仲生唔生？佢唔生， 听住先啊，咁样系咪？ 差唔多噶啦。 所以有人话咧，如果全职妈咪嘅话咧，计工作量啊，系等于一份全职普通 office 工嘅三倍。 点止三倍？点止？ 夜晚瞓觉都瞓唔着。 即系你。你做工咧都系公司嘅嘢，呢、這个你自己嘅嘢，好、 啊、 简单。佢有咩头晕身庆啊咁啊，你嘅担心咧真系好犀利。你唔会担心死啦，听日啲工啲工作交唔交得到啊？呢、這个唔同啊，有啲唔会有生命健康危险、啊 嗯。 你嗰啲有啊？ 系啊，都好少会谂听朝早翻到去 office 啲同事食 lunch 喺边度食好咧？ 系嘛？着边件衫咧？ 系。讲翻我哋今日嘅呢个话题先，就唔系同人仔有关嘅。 啊，养着人与雀嘅关 系。系啦。 咁啊，我亦都有呢排时时睇呢个内地嘅电视台嘅。吓。咁啊，佢哋咧好多咧就。好多新聞，因為全國啊嘛，咁、有位女士咧啊就病咗去醫院，又發燒啊又咳，啊冇咩特別原因喎、驗血又唔係流感啊嗰啲，咁啊一路問，原來啊我屋企咧有養鸚鵡，咁啊突然間叮一聲，咁啊立刻去驗一驗咧，就發覺佢中咗啲叫鸚鵡熱啊， 原來關佢事， 係啦，鸚鵡熱個鸚鵡啊。好难写啊，中文写咁多年我都唔记得，净系知道一边有个鸟，嗰边系乜嘢咧咁啊？ 婴儿个婴 系啦， 跟住个舞系武术功夫嗰个舞， 冇错啦，鹦鹉儿真系叻你啊！ 做翻小学生噶嘛，而家 啱 系啊！ 喂，佢哋冇学呢两个字话， 暂时未吓， 暂时啊， 但系已经写紧乌龟啦。 乌龟画公仔嘅啫， 咪就系咯。讲翻鹦鹉儿先，话鹦鹉儿其实系咩嚟嘅咧？ 這個呢个就系同雀有关嘅。 嗱， 鹦鹉热咧系有啲鹦鹉热衣原体呢个菌咧、就系惹到有病嘅。咁啊，唔系净系鹦鹉啊，其他啲家禽，好似火鸡啊、鸭啊，或者其他雀仔咧，都可能有携带啊呢啲鹦鹉热衣原体嘅。咁啊，如果你系人惹到呢啲有病嘅话咧。咁佢可以有咩病徵呢、可以有發燒啊、頭痛啊、打冷震啊、周身骨痛啊、咳啊咁樣。咁、啊，呢啲咪好似即係感冒一樣，冇錯啦，差唔多一樣嘅、你話會唔會好嚴重啊？最嚴重係嚴重肺炎啦、好老嘅人家咧，抵抗力低，甚至乎有生命危險啦。但係大部分咧。有好多咧都系冇病徵嘅，或者一個好輕微嘅病徵嘅，咁啊又唔使咁驚噶嘛。 佢又同禽流感唔同嘅。 啊，呢、這個有啲唔同，呢、這個直情係呢一隻菌鸚鵡熱衣原體。 好 啊，呢、這個衣原體。好啦，咁我哋點知道一個人有呢個病先？啊，如果你有啲感染啊，點感染先？係咪真係你要射嗰只雀？咁先惹到先，有啲人好就好锡啲雀噶嘛，嘴佢咁啊，唔得唔会咁啊。最常见咧就系佢哋排出呢啲菌咧喺个粪便度，又或者系呼吸都有啲唾液走出嚟。当佢哋一干咗，啲粪便干咗，呼吸分泌干咗咧，呢啲菌咧就随风飘逝啦。如果你啱啱喺侧边一闻吸咗落个肺咧。咁就可以惹到呢個病啦。咁所以點解有時我哋咁驚你個車啊， 啊 俾人哋炸彈落嚟啊，甚至乎你頂靚帽俾人哋篤一個落嚟咧，你想快啲清咗佢咧啊，咁樣就係要係因為驚可能會傳染噶。 哇！即刻等啲車主又多一個要擔心嘅嘢啦。 係啊，咁啊，另外會唔會火雞有事喎？鴨有事喎？會唔會？ 食嘢，我食咗个落去会惹到啊？ 哦， 又唔会嘅。如果你煮得熟啊，咁样咧，系一定唔会话病从口入噶。咁，我哋点样知道你惹到先？如果你有病唔舒服啦，我哋可以验痰验血啊，又啊撩撩鼻哥喉咙啊，去呢，這个化验室嗰度咧系验清楚。但系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嘅。 嗯， 好啦，咁啊，但系我哋话可唔可以捉到只有病嘅雀先？你知道琴日系会飞噶嘛？嗱，呢啲唔系会飞，家禽嘅鹦鹉嗰啲嘢养紧嗰只，有时你唔知噶，就火鸡你都劏咗啦。咁，通常咧，佢哋就冇病征噶。啊，如果有病嘅咧，我都唔知系点讲啦，因为我唔系兽医，我真系唔识。咁啊！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如果有病，真系有呢个病咧，系有呢个抗生素可以医治到噶。 系， 呢即系就算你严重嘅并发症啊，肺炎啊，心膜炎啊，肝炎啊，或者可以脑炎啊，嗱呢啲系最严重嘅并发症。但系呢个咧，我相信咧并不常见嘅。咁啊，最紧要咧系预防嘅啫。咁有阵时咧。是你个雀笼点打你啊？雀笼咧，有阵时雀笼咧唔好话一个揼一个揼一个，因为雀笼好多系通窿噶嘛。如果最高嘅只雀 A 便便嗰个塌咗落去， 就逐层逐层都有啦， 逐层落噶。咁呢个真系好危险噶，一定要分开佢平排咁样，笼与笼之间咧系可以相隔啊，即系话一只雀有病咧都唔会咁容易。传俾其他嗰啲雀，如果雀你发觉啊，咦好似好唔妥，就一定咧就要尽快睇兽医啦，隔离开佢啦。咁你洗过，尤其佢啲雀笼一定要好干净啦，先用清水洗啊，或者有啲消毒水洗咗佢，然后咧先至系抹干佢。千祈咧就唔好，我整个吸尘机吸下佢啦。一吸就出事啦！我哋讲嗰啲粪便啊，一干咗咧就飞出嚟噶嘛，一吸咁啊，可能连你自己喺侧边都吸埋啦。咁，所以咧就唔好滞啦。咁啊，记得要干净嘅雀笼，佢食嘢啊、食水咧都系干净啲咁得。咁啊，仲有咧，你自己一系戴手套啊，戴呢个口罩啊咁样，然后跟住做完晒洗手。咁呢啲咧系个人嘅卫生咧，就可以预防到啦呢个鹦鹉热啦。 佢间屋舒服啲，佢健康啲，你哋大家都健康啲啦。 冇错啦， 唔该晒小明。 好。 我的洁癖也许没法改变。野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上那人不理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算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算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以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擦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坦露真心关上脸，而竟被识穿跟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有疑风一日怀疑该失声，你算你可梦成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 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 到了早上的8:55，今天找你这首的作品，它是洪家豪的《漫天星》，外面29度的气温，上来10%。 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唔知你有冇试过扎染咧？又有冇一件衫系有扎染嘅图案？如果有嘅话，记得今日着住佢出街啦，因为今日系扎染日啊！喺呢一日，我哋可以做啲乜嘢？转头 Ficky 话你知。 谁为了梦想，每分钟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棱角？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砖，处事圆滑像番碱，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丑当歌。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奔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艺坛大师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不加索。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扎染的方式可以追溯到去古代，无论是亚洲定是非洲都会经常见得到。到1960年代，扎染先至传到去西方地区。而去到2010年代，这一种色彩缤纷的艺术重新令到大家关注，甚至会用不同的技术来去表达自己的个人风格。所以在今天，你可以着上带有扎染图案的衫裤鞋袜，带有扎染图案的食物袋，又或者可以花少少时间了解一下扎染的历史，欣赏一下由古代的传统方式到现在现代创新的技术。现在在香港都有很多不同扎染的工作坊，之后可以约埋朋友又或者家人一起参加扎染班，享受一起创造扎染的过程都不错的。 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啊，隔晚美股表現啊，市場咧觀望聯儲局議息啊，加上咧中東局勢有緩和嘅跡象啦，美股三大指數高收啦，道指有得升，升146點嘅，標普500指數咧升16點啦，納斯達克指數咧升55點嘅，港股 A 之後咧按比例計算都升，升幾多點啊？一二三都唔係，升4點啊嚇，大型藍籌股個別發展啦，咁啊有啲升有啲跌啦，唔逐一去講啦，咁睇嚟今日咧港股繼續係咧250天線。楼上咧，继续整固啊吓，有冇机会咧？重上翻18000点咧，就要睇下外围市况嘅力度啦。再加上啊，提提大家啦，咁听日咧五一长假期啊，内地股市啊会休市啦。咁资金有冇机会就喺五一之前就趁早套现去获一获利，跟住再消一消费咧？咁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啊吓。好，這个时间可以呼电话，小白系咪？ 系18723888，咁啊，欢迎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就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啊， 18723888， 今日就已经有一个嘅 名额 可以俾各位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噶啦。咁啊，而家打嘅话咧，咁啊 ，Vicky 咧会亲自听大家嘅电话嘅。咁啊，接完之后咧，咁啊，你讲下少少分享嘅说话啦，可能生日啦，又或者系结婚周年纪念啊，感谢嘅说话， 感谢劳动人都得。 系啦，冇 错，即系感谢埋听日嘅劳动人， 系 啦， 五一劳动节啊，因为好多都系劳动人口啦。与此同时就系、是、其实即系正所谓有汗出有粮出有。多工种咧，其实真系日日都要用好多劳力嘅去建立个社会或者建构个社会啦。咁所以都即系为一班嘅朋友仔咧去打打气，亦得啊吓。咁啊，18723888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呢，咁之前我就自己走访咗一啲嘅地方啦，咁喺呢一个嘅日本嘅九州，咁其中一个呢、哦、我觉得都几值得呢係推介俾各位听众，特别呢係亲子游嘅朋友。好啦，咁呢个呢係一个动物园嚟嘅。呢个动物园呢，咁我就唔知佢系咪话当地其中一个最大㗎啦，咁但係佢系一个呢野生式嘅动物园嚟嘅，系啦，咩叫野生式咧？即系代表 我谂咗一阵，咩叫野生式？ 即系平时嗰啲就困喺个笼入边咯， 圈养 咯，系啦。咁而家你话系啦，咪圈养咯。咁虽然佢话就话圈养啫，咁但系我谂有好多听众咧都会去过好多唔同地方嘅呢一类型嘅动物园咧。咁、佢就都有个闸嘅，而个闸系两层嘅闸嚟嘅，即系例如你呢一边系鹿嚟嘅，咁你隔篱嗰个狮子老虎嘅。咁你梗係有兩個閘啦，你大家都睇過侏羅紀公園啦，係啦，咁所以咧，你冇兩個閘嘅話咧， 佢可能要走啊， 走咗喎、 啊，係啊 ，dip 咗佢喎， 走咗，唔係走咗咧，其實都係難搞，因為其實如果你有睇呢個經典嘅卡通《風失失奇兵》咧， 嚇、啊，哎呀，我有睇啊， 其實你 走咗， 你見佢哋成日都上翻去馬達拉斯加噶嘛，咁、啊、但係你走咗一個城市，亦都未必喺 New York 嗰度生活得到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係咁睇嘅，所以一定嘅保障都係好嘅、啊。我都好中意去旅行嘅時候去動物園，船仔你中唔中意啊？ 我自己都幾中意去動物園嘅、因為咧香港咧當然係有得去動植物公園啦。 系啊， 咁但系譬如我想睇老虎咧，系啦，即系老虎呢啲可能大型少少嘅咧，咁好似真系要去到其他内地啊， 或者 动物园啊， 特色啲嘅 话，其他项目咧，我觉得香港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我都感到骄傲同埋认叻嘅，但系唯一动物咧。唯一動物咧，我哋真係少，我哋真係即係我哋嘅動物園啊，所有嗰啲配套係、即係周邊地區啲嘢多的。 呢個係真嘅， 但係我哋香港都有企鵝睇， 有 貓睇嘅。 有 彩啫啦，如果冇埋呢啲就冇得睇噶啦，就真係睇動植物公園嗰幾隻猴子。 我細個就真係會再多少少啦，因為嗰陣時候有麗苑啊嘛。 啊，有大笨象。 係啦，有大笨象啦，有獅子。系啦，有系啊，有狮子噶，你记唔记得？ 记得，有啲印象， 虽然入到入去咧，即系我自己印象之中咧，系记得系环境方面比较唔卫生嘅。 唔系唔卫生， 一阵味啊！ 我记得个环境系，即系狮子蛇都唔露面噶。 吓， 我成日问妈咪， 我觉得佢闷啲咯，只狮子就。 我问妈咪点解狮子成日都唔出嚟跟住佢话佢见到你咪唔出嚟咯，好嬲啊！其实我每次，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已经好嬲啊。 培养咗你呢个嘅幽默感， 我特登入去睇佢，佢就唔出嚟。好嬲啊！我嬲狮子， 咁唔使嬲啦。咁如果你去呢一个嘅动物园嘅话咧，咁你就应该会见到几多嘅动物嘅。咁譬如头先提及过嘅狮子啦、老虎啦，佢嗰只有只老虎咧系白色嘅，但系唔系白老虎嚟嘅。 我又唔系白老虎， 佢系白化咗嘅老虎，系佢本身，因为两兄弟嚟。我问翻佢，嗰两兄弟老虎原本咧都系黄色嗰只老虎，不过咁啱咧，阿细佬咧系有病。所以又咁啱俾個白老虎。 小白人，你頭先講你話呢個九州嘅動物園叫咩名？ 呢個叫非洲 Safari。 哦， 系啦，咁系一个即系你听到即系叫做俾大家探索多啲嘅一个 有趣、 一个动物园啦。咁佢其实分咗两种唔同嘅玩法嘅，咁、我讲讲下啦。 好啊， 第一个玩法咧就你自己揸车入去。你自己揸车入去咧，跟住你就可以喺呢一个嘅公园范围入边咧就兜一圈。咁其实 你系咪拣你自己揸车入去？ 我两个方法我都拣咗， 几正哦。 系啊，因为佢第一个方法咧就系自己揸车啦。第二个方法咧就佢有嗰啲叫 jungle bus 啊，意思即系话咧你坐喺个巴士入边，然后个你咧就困喺个笼入边。 哦、 就系嗰只，跟住你咧就每个人咧都有张凳嘅，咁你就可以 有啲似南非嗰啲， 系啊系啊，冇错， 大迁 徙睇动物，系啊，咁佢就特登做翻嗰种嘅风格，咁你入去嘅时候咧，就啲动物又系周围走啦咁样。 我中意其实我中意呢一款多啲， 两款其实各有好玩嘅、好啦，咁先讲下第一款啦，咁你自己驾驶，如果你譬如自驾游嘅，你去呢度玩嘅话咧，咁因为你自己揸车嘛，同埋有个吊轨嘅位噶，佢其中一个 package 咧，你去到帮衬佢嘅时候咧，佢嗰、那个。自驾游嗰个费用咧，其实原来包埋你嗰个 jungle bus 嘅，系、啦，所以点解我话两个都玩咯？我反正都系 包咗， 反正都系俾佢呢个价钱，即系睇你等唔等咯。可能我朝头早去，咁可能佢嗰个 jungle bus 嗰个咧，佢就下昼嘅，睇下你会唔会等到咁耐咯。 几好、啊，因为有好多人咧，成日都谂住喺日本自驾游啊，或者揸车，但去到呢啲景点咧，其实揸揸下咧，你觉得自己咧睇嘅嘢唔够多啊，反而咧头先你讲嗰个搭巴士咧，就仲稳妥啲同埋靠谱一啲。 系啦，我初头我以前细个咧有去印尼，都系类似呢一类嘅动物园咧。咁、我嗰阵时就系、舅父就自己揸车入去动物园。入边嘅，咁嗰阵时嗰个经历咧就好难忘啦。你有冇记到而家？因为点解只熊就爬咗上我哋架车嗰度？ 哇！呢啲好惊， 佢仲要卜喺个车顶个卜咁样。 有只熊啊， 熊人嚟嗰只， 黑熊啊， 黑熊啊。 咁佢有冇咬？ 我惊啊！佢会撞下架车啊！ 但其实咧，佢绝对黑熊嘅力量咧，绝对可以翻你一架车。 系啊，所以我听到都惊。 熊人咧，佢一个拳击啦，即系佢打你一拳嗰时，其实嗰个磅数系可以到300磅噶， 系啊， 好可以去到300磅。 喺讲动物园嘅时候，又要讲啲真实资讯。其实黑熊咧喺杀人类嘅排行榜入边系 top ten 嚟嘅， 系啊系啊，我记得好似劲过老虎。 咁当然第一系蚊啊嘛， 系 第一系蚊啊，第一系蚊啊嘛。 虽然前排啱啱前几日咧睇到单新闻，就喺北海道嗰度咧就有位空手道嘅高手，咁佢咧就喺个山嘅时候咧就遇到两只熊，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佢咧就空手掌，佢一嚟就飞脚先嘅，我记得系就踢到呢个熊人啦，咁佢嗰个讲紧生存啊。佢想自己生存，所以佢就主动攻击，同埋佢係有呢个空手道嘅黑带嚟嘅，唔知几多段係啦。咁我哋呢个题外话好啦，讲返呢个动物园啦。咁你自己揸车入去呢个动物园嘅时候呢，其实有个点解话好处呢，因为你会见到好多动物嘅时候，你可以用自己嗰个车嘅速度呢去到欣赏每一种嘅动物嘅。而佢唔限时㗎。佢唔限時，即係你喺嗰度，你等一個鐘嘅，你中意好，我真係好觀察呢種動物一個鐘嘅，你就可以喺嗰度一個鐘。佢唔限時嘅。 咦？仲有咩動物睇啊，小白？ 佢嗰度有 速度嗱，有白化嘅雙子星老虎啦，有冇豹睇？ 有豹睇、 哦， 有豹啦，有鹿啦，有羚羊啦，長頸鹿啦，大笨象啦，鱷魚又有啦，鶴。亦都有啦， 有孔雀咧， 孔雀系冇噶，系啦，孔雀系冇，但系佢嗰度睇嘅动物咧个品种 有得睇， 吓， 孔雀香港有得睇， 因为我唔知点解咧，每一次去亲动物园咧，都系会有只孔雀喺我面前，仲要开屏咯， 系嘛， 我喺沙田有一间食开嘢嘅地方， 系啊，嗰度 都有孔雀噶，系啊， 我知你讲边间， 我都知边间，我都知边间， 沙田食开嘢，所以唔使去日本咁远。头先佢讲嗰啲炮咧就 wow 到我啦，因为香港我真系冇睇过炮。不過香港有豹貓， 系啦， 即系你喺 香港跑猫， 系啦，即系你行下山，突然间，哇，有炮啊！咁嗰啲唔系炮嚟嘅，嗰啲系炮猫。 系啦，咁啊，咁啊，就所以有阵时有啲误报啊吓。好啦，咁所以如果你自己揸车嘅话，你就可以有呢一个好处。咁同埋你自己揸车，你会见到附近咧有嗰啲 jungle bus 咧，都喺差唔多嘅位嘅。咁嗰啲 jungle bus 咧，你就可以见到佢啲动物咧就围咗去 jungle bus 嘅。所以你揸车咧，你就系、是、我觉得系远少少观察河马、犀牛啊呢啲斑马呢啲。 佢系点解会围喺个 jungle bus 度咧？ 咁所以咧当你围咗坐自己嘅车啦，揸住架车啦，围咗一圈之后咧，咁我个玩法咧就系、是、跟住就去食饭。 系， 佢个 canteen 系冇咩食噶吓，系啦，都系食好基本咖喱呢啲，即系你唔会特别想食，但系你为咗依靠同埋因为亲自由多，咁所以你就要都要照顾屋企嘅同行嘅小朋友，是是是，所以你都会去食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就 join 咗佢下昼嗰个 jungle bus 嗰个 tour 啦。咁呢个 tour 咧，咁当然佢嗰个 jungle bus 个样就非常可爱啦。佢有幾款嘅，有啲係扮獅子啊，有啲扮大笨象啊咁樣嘅。咁你坐咗入去嘅時候咧，佢先會有個人咧解説員嚟嘅。原來嗰個都係司機嚟嘅，係啦，即係佢一個人咧就做曬所有嘅工作噶啦。 犀利喎！ 由佢介紹歡迎你啦，跟住喺個門口嗰度就叫大家上去啦，叫大家坐入啲啦，然後咧就講解啦，都係日文嘅嚇。跟住咧去到呢一個坐低話開車嘅時候，又係都係得一個人嘅啫。好啦，咁但係唔緊要。咁跟住咧佢咧亦都會俾咗一張圖你。而呢張圖咧係有曬中文字啦，有曬英語啦，咁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因為佢會俾咗一盤嘅食物你嘅，入面有乾糧，入面亦都有啲係肉嘅，咁佢就會畫埋公仔，有埋文字話俾你聽。當你去到呢一個園區嘅時候咧，你去到獅子，咁你就夾呢一個顏色嘅肉俾佢啦咁樣。 唔該，圍曬喺個 jungle bus 度啦。 當你去到呢個駱駝，去到斑馬嘅時候，你就用呢一隻嘢夾咁夾出去啦咁樣。咁所以咧，你一上車嘅時候，佢就會分埋一盤嘅食物俾你嘅。咁佢亦都個鉗咧就喺架車上面嘅。个钳系一个好长嘅铰剪嚟嘅，即系类似铰剪嗰啲钳，系啦。咁你就上去嘅时候咧，就拎住个盘，同埋拎住佢嗰个解说嗰张已经过咗胶嘅纸，咁啊坐喺度，咁佢先会讲一次俾你听成个流程系点样嘅。咁佢亦都会有中文字幕喺附近嘅，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呢个语言沟通嘅问题。好啦。咁然之後，你去到每一個地方嘅時候咧，譬如大笨象，你就攞大笨象嘅飼料啦；駱駝你就攞駱駝嘅飼料。佢去到咧每一個位咧，佢同佢會用日語咧就解釋翻每一種動物嘅特性嘅。 喂，佢哋會食錯咗嘅？ 唔會。 可能大笨象食咗駱駝啲嘢。 我見過，有相關嘅同行人員咧，佢哋試過用唔同嘅飼料去餵咧，原來嗰只動物自己唔會食嘅。 哦。 系啦，咁同埋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几安心嘅就，虽然我有见过只鹿咧，唔知系咪老修成老食嚟，食食唔到，佢就攞只角咧就撞我哋嗰个 jungle bus 啦。咁但系咧，其实佢附近咧，我哋一路喂食紧嘅时候咧，佢附近有嗰啲护嗰啲叫做佢哋啲看护啊，系啦，佢哋嗰啲看护人员咧就坐住喺架有铁笼嘅车入边嘅。佢发觉嗰只狮子想行远啲，或者想行去第二个方向咧，佢会用嗰架车咧去赶翻佢入去。一个 jungle bus 可以喂字嘅地方嘅，所以咧佢可以有一样嘢就真系犀利。 其实狮子心谂，喂，我真系好饱啊，大佬。 其实系嘅，有 冇咁啦？ 我唔排除， 我真系好饱啦，唔好叫我再喺嗰度咁样，又要我扮自己好喂食咁样。 所以佢哋咧 on diet 啊， 佢哋会有几批狮子嘅。当呢批狮子食咗之后咧。咁嗰個 jungle bus 就會去第二批獅子嗰度嘅。咁如果你發覺獅子想走嘅時候咧，佢哋嗰個 jungle bus 佢哋嗰個鐵籠車咧，又會去翻即有少少趕翻個獅子去翻佢自己嗰個位。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即係好，佢哋好舒服㗎。佢哋冇用啲咩暴力。 咁其實佢哋係 plan 好曬嘅。 佢哋 plan 好曬，同埋佢哋可以俾到所有嘅遊客咧，係真係可以感受得到動物喺你附近行過，你聞到佢嗰陣味，聽到佢哋嘅叫聲。 其實你都估到啦，如果啲獅子就算想你想趕。赶佢走都好啦，个狮子行埋嚟咁样，你俾嘢佢食，佢都系唔想食嘅话，其实你都系做唔到嗰样嘢。 系啊，所以几得意呢一类型嘅体验啊吓。 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旧生创河，永远飞 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已放弃，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而我即将耗尽最后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早飘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 呢首作品咧嚟自朱哲言明熙嘅《还有一首救生错》，咁啊，真系有少少似喺动物园啊！动物园坐住嗰啲增高 bus 咧，我哋就喺个铁笼入边嗰个嘅感觉噶，所以都唔错唔错嘅一环。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四月三十号星期二啊，四月嘅最后一日咧，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呢个科学创未来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是、由呢个香港科学院未来科学大奖基金会有限公司同埋我哋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嘅，咁啊介绍下咧2023年未来科学大奖周嘅精彩内容，同埋咧请嚟好多获奖者听下佢哋嘅故仔分享咁话。 嗯， 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咧呢个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嘅圆桌对话，咁就系邀请咗咧几位获奖人啦，佢哋咧坐埋一台最走一堂去展开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嗱，佢哋咧涵盖咗唔同嘅科学领域啦。嗱，呢一场嘅对话咧就唔系净系讲紧佢哋获奖成就啊、心声啊，或者系佢哋科研咁简单，系同大家咧分享下佢哋嘅科学观、人生观等等，系一场咧真系好有智慧嘅对话。咁啊，等我哋咧知道下咧同嘅科学领域嘅当中去到啲乜嘢突破性嘅发展咧，因为咁就佢哋先攞到奖嘛。亦都系啦，从佢哋呢啲突破性嘅发展，点样影响到我哋人类而家嘅生活？点样影响到未来嘅发展咧？咁啊，当中呢啲咁高水平嘅科学家，佢哋嘅人生观又系点样嘅咧？嗱，想认识多啲。 啲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7:35科學創未來啊！ 係啊，尤其是睇到呢啲科學家咧，涵蓋嘅科學領域咧，唔係大家諗得咁少噶。譬如有一啲叫生命科學嘅領域啦，譬如用植物嚟點樣抗病啦，或者物質科學嘅領域，譬如係一啲叫高温超導啊，或者係一啲數學啊、計算機嘅領域、人工智能等等嘅科學呢啲嘢嚟我有啲遠嘅，我不嬲都唔係好理科學。咁但係今次咧就可以補足到呢一方面嘅知識啦。咁所以大家記得留意翻7:35嘅科學創未來，去到10:25。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今集系讲啲咩内容呢？ 今集呢个微纪录片咧，就继续同大家睇下呢个上海博物馆有啲乜嘢国宝。今集嗰件国宝咧，叫做北魏时期嘅石塔节。石塔节唔系一个节日嚟噶，系一座石塔喺北魏时候雕塑出嚟嘅石塔。其实佢系一支好长嘅一支石塔，好似石碑咁样，不过好高。佢就分開咗五節，咁我哋咧就每一節每一節咁樣介紹。嗱，呢一個石塔咧，點有咩咁特別成為國寶咧？首先佢好舊啦，佢北魏年間去到雕琢出嚟嘅。咁佢石塔嗰啲節上面咧，佢刻咗有獅子啦、駱駝啦、驢啦、嗰啲飛天等等嘅圖案。喂，咁你話唱有咩咁特別啫？中國啲所有呢啲雕刻都有呢啲嘢㗎啦。佢當中就係留意咗駱駝同埋驢啊、飛天啊呢啲，我哋中國好多地方見過。但係獅子咧，大家留意，獅子係非洲嘅動物嚟嘅。點解佢會喺我哋中原嘅啲雕刻裏面出現嘅咧？嗱，呢一個石塔節咧，就係將西方嘅美術題材同埋我哋華夏嘅文明傳統一齊。就作喺呢一嚿石塔嗰度，咁啊当中佢哋蕴含咗啲咩意义，象征紧啲乜嘢咧？嗱，记得要留意今晚10:25嘅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啦。 你咁讲，我先知道原来狮子系非洲好噶。 系啊，中国只有老虎嘅啫嘛。 系喎，系咪因为北魏咧？因为北魏嗰个时代都系一啲北方民族去统治嘅时代。咦，但系北方民族乜系连住非洲嘅咩？ 系咯，同埋佢点样可以引入一只狮子过嚟咧？定系佢荡失路咧？嗰啲狮子？ 哇，呢个真系神奇喎！ 系咧。 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究竟点解会刻到呢啲图案啊？其实我都觉得好犀利啊！以前嘅人，哇，将石塔，你慢慢雕刻，以前大家唔系想象而家嗰啲工艺，以前真系应该系揾一个尖锐少少嘅嘢自己。慢慢雕，雕好耐先雕到，咁所以仲要保存得咁好，咁啊去唔到上海博物馆睇唔紧要嘅，留意住港台电视31嘅10:25晚上《了不起的宝藏探宝上博》第二季就 OK 啦。去到10:30嘅《何以中国》，今集咧系讲啲咩内容呢？ 嗱，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好旧嘅古时期所谓嘅古人类嘅一啲历史啊，咁我哋咧摄制团队咧遍访好多地方，有内蒙古啦、浙江啦、湖南啦等等，去到好多嘅唔同位置，从嗰个考古现场咧还原新石器时代南方同埋北方中国史前嘅人类，认识下佢哋咧史前嘅文化、起居饮食啦、农耕生产啦、狩猎啦，佢哋用啲乜嘢器具啦，用啲咩工具啦，让我哋从中窥探到咧我哋嘅文明点样演进。会同大家去到北京睇下北京出土嘅北京猿人啦，嗰啲古人类嗰啲骸骨当中咧，即系原来所谓咧我哋中国人嘅 DNA， 我哋中国人嗰个样咧，原来喺嗰个北京人嗰度咧已经见得到。多少噶啦，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記得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何以中國啊！ 原來以前啊，即係大家未發掘到呢一啲嘅遺址嘅時候咧，原來係有一批嘅學者咧，一批嘅學者係覺得中國咧係冇石器時代嘅。 嚇、 哦！係啊，因為嗰時未挖到啊。咁直至到咧，系真系挖到啦，有啲大量出产嘅啲陶器啦、石制嘅工具啦，甚至见到咧呢啲陶器咧上面系彩色嘅，即系表面系红色，然后咧入边系磨到滑晒，咁甚至有啲几何纹啊，或者有啲醒纹嘅彩绘咧，我哋就叫佢做彩陶文化。之后大家先相信哦，原来中国系有石器时代嘅咁样。咁所以其实大家都见到呢一啲遗址咧，就可以真系窥探到以前嘅人究竟系点样生活啦。想了解更加多咧，记得留意10:30晚上的《何以中国》啦，今天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今朝同太空站组合体分离，按计划神十七三个航天员汤洪波、唐圣杰同江新林今日将会返回内蒙古东风着陆场。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据报遭到俄军导弹攻击，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28人受伤。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在社交平台说，当地一间教育机构被导弹击中，伤者中四个人伤势严重，而伤者亦都包括两个儿童和一个孕妇。当地传媒就报道，遇袭的是法律学院，曾经出任国会议员的学院院长亦都在袭击中受伤。乌克兰海军发言人话，俄军利用带有集束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施袭，但话呢一种导弹难以拦截。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同贝格到访基辅，并且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北约将会在五年内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为乌克兰国防提供财政支持。斯托尔同贝格到访基辅之前，俄罗斯宣称在24个钟头内占领乌克兰东部两个村庄。斯托尔同贝格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拖延了几个月，在战场上造成严重后果，但是更多的支援即将到来。他说盟友亦都正在研究能够提供什么支援，预计很快会有新的公布，强调北约正在努力满足乌克兰的迫切需求。他又认为乌克兰赢得战争仍然是为时未晚。泽连斯基就说，虽然少量的美国重要武器正在开始抵达乌克兰，但是俄军正是乘虚而入。他促请西方国家加快武器赴运，以便加强前线的抵抗能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午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24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6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8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58.45元，升1.15元；腾讯控股349.2元，升6；阿里巴巴75.25元，升9毫；美团111.3元，跌1毫；中国银行3.56元，跌7仙；比亚迪股份217.8元，升4；建设银行5.09元，升2仙；商汤1.27元，升6仙；携程集团388元，升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56.76，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7，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450点，升515点。港金报217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50.04美元，卖出2335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龙翔道观景台。重复一次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位置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龙翔道观景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博爱医院嘅位置曾经有意外，咁清理咗噶啦，龙尾去到洪天路嘅位置。另外告士打道中环方向近景隆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咗，一带嘅位置都系较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油塘旺角方向近儿童医院的位置是较为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儿童医院的位置是较为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的位置较为车多，而一出九龙的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桃园围车多，排到去丹桂村的位置。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位置都是较为车多的，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日村的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郑直之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化去透透 ，Cola， 全早已回来，只要回来，所有力量没有变改， 乐女新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走り出した午後も重ね合う日々も酒が抱くすべて終わりが来る。 日本男歌手藤井峰为电影创作主题歌曲，更加话到作品是电影爱情的延续。用钢琴和人声由简单的开始去到后半段声音方面出现很大的扩展，令大家在音乐上面都得到充实和温暖的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藤井峰 Overflowing。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藤井峰 Overflowing， 你知得要求。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起企硬唔剔嘢。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在拍摄过程之中，饰演女主角袁哥的陈都灵得到好多位前辈的指教，当中包括剧中饰演上司的邓穗文。他们一起研究角色的时候，对方的细致准备深深地启发了陈都灵。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OK， 星期二的早上9:41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船仔啦、Vicky 啦、小白同埋阿 O 啊，同阿听众朋友啊倾下偈，佢系三家姐啊。 早晨，三家姐。 早晨，三家姐。 早晨，早晨。 睇嚟系大家族喎、啊，三家姐。 系啊，四位主持人啊，身体健康， 大家都话 嚟 啊。啊，多谢 你。第一线嘅主持人。 多谢，多谢。 俾我哋好多知识噶吓， 多谢多谢 多谢。 我今日咧，吓、我今日我弟弟咧登陆啦。 哦， 最细嘅细佬啊，嗬。 系啊，最细嘅细佬啊，我哋五兄弟姐妹嘅。 系。 我够胆啊，代表我哋五兄弟姐妹咧，祝福佢身体健康，事事都顺利吓、啊嗯。啊，我代表佢哋祝福佢，因为我哋五兄弟姐妹咧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相亲相爱的、 一定会啦。 而家咁我哋即系五个仲齐齐整整，系好开心，好难得噶。 喂，但系三家姐，我哋又问一下嗱、第一个问题，你哋系乜嘢家族先？乜嘢姓氏嘅家族先？ 啊，我哋姓黎嘅啫， 黎氏家族， 黎氏大家族， 黎氏家族。咁啊，嗱、你就喺香港， 三家姐嘅， 你又喺香港啦，细佬就喺澳洲啦。有冇其他兄弟姐妹都喺其他地方去发展噶吓？冇啦， 我自己我老公嗰边就有咯，加拿大咯， 系加拿大。 我呢个细佬咧，细佬咧，佢叫阿 Ken， 咁佢咧系啦，佢喺澳洲咧。嘅發展咧，好難得，冇人幫佢噶。即係佢咧，我可以講得有血有淚啊。 哇！ 而家捱到而家。以前咧可能唔知時差定咩，就身體麻麻地啊，成日頭暈，但係要擔起頭家。為咗佢兩個細路哥喺澳洲就唔使，你知喺香港填鴨式噶啦嗰啲學業，咁啊為咗兩個一對兒女，就所以。在澳洲生活，其实他在元朗居住的，他以前在香港就他都即是做得非常之好的，他两公婆都做。 咁佢哋做咩噶？我想问吓，系依家去到澳洲 护士嘅， 去澳洲 咧，都系做紧护士， 系哦，都做啲医疗嘅嘢， 医疗嘅嘢，所以工作即系。钱唔系话赚唔到嘅，喺香港都好好嘅，不过为咗对儿女啊，去咗移民咯。所以咧，你即系中国人有讲得啱噶，人离乡贱啊。我做家姐咧，钱又帮佢唔到。只会喺香港默默祝福佢咯。 系你都会过去探下佢噶嘛？ 探过一次咯。 系啊，七八个钟头飞机啫嘛。 睇 两 啲咯， 睇两套戏就过咗啦。 系咯，除呢一套添。 好近嘅啫，不过佢咧，嗰次翻即系未退休啦，咁佢而家真系好勤力噶，佢超级勤力，先至挨到而家啲头家噶。 个个都系咁噶，其实香港人边个 咧 勤力啊？ 而家你登60啦，咁咧身体咧就开始出现啲问题啦。 好彩 即系上年咧，上年翻嚟，哇个血色素咧低到 好低啊，即刻入馬加列啊，得四度咋， 咁好彩而家， 係啊，好危險啊，過咗一關啊，希望佢。啊！而家身體一路一路好轉啦， 梗係啦，身體健康最緊要係咪？ 即係我唔係最緊要咧。我哋五兄弟姊妹俾佢愛，默默祝福佢。 好啊，好啊！ 你知道啊，窮家仔女咧，拉仔咧冇人理嘅，天生天養嘅。 係咩？我以為拉仔拉心肝，以為啲家姐唔著唔食都俾阿仔， 唔係拉仔 咩？根本上喂，我哋都唔夠食，係嘛？所以咧，五兄弟姊妹咧，即係大家都是相親相愛， 團結一心， 是 啊，真的啊， 講句老實話啦，好似我爸爸又大男人，做嘢又唔多，唉，有時好難講噶啦。 唔需要回憶翻呢啲啦，我哋回憶啲開心事。 你幾好啊，三家姐特登打嚟喎。 永遠咧，如我講起我細佬咧，個心好痛，因為我幫唔到佢，即係我 話幫唔到嘅， 即係又普通家庭，只有我。打个电话嚟， 三家姐，我觉得咧，兄弟姊妹咧都有兄弟姊妹嘅缘分，一份惦念，一份珍惜咧，都系几世修来嘅一啲缘分，有好多兄弟姊妹老死不相往来啦，为咗十零廿万就一世都唔见啦，系咪先？ 系啊， 即系老实讲句， 兄弟姊妹系好好嘅， 所以咪话你哋有呢个心咧，大家互相关心啊，互相爱护啊，其实已经好好嘅，因为大家都会明白一个即系大家个地方唔同咧，香港。在其他地方咁要帮咧，唔系话下帮到，但系咧有个心支持咧，其实好温暖噶。 系咯，你仲记得佢生日喎？你谂下。 系啊，佢人生我就好老土咁讲啦，六十系应该值得庆祝噶。 嗯，系 啊，因为上一年，因为佢为咗翻嚟同我庆祝生日咧，七月生日噶嘛，哇吓到我咧咩咁啊！七月佢即刻入咗医院， 冇事冇事。 好彩验嚟验去，佢都唔系话。血癌咋， 系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所以而家都要长期食紧啲抗生素咯。 喂，三家姐，我调翻转头，你又祝福你细佬，我又将祝福带俾你一家人，好唔好啊？咁啊，希望你全家都身体健康。 真系多谢晒你哋啊 吓，冇咁 讲，因为令到我哋好开心，同埋好多 系咪啊？ 好多常识咗，真系噶。 系 以前真系老实讲啦，我冇咁早起身嘅，而家特登早啲起身嚟听你。 嗯， 因为 多谢你， 系啦，所以要早啲起身，我今日特别早啲起身。希望打到个电话，即系等于中咗六合彩噶啦！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一番心意祝福我细佬， 系 做到呢啲咁少少嘅嘢噶。 系， 我都祝福你哋个人啊，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多谢你，多谢你。 咁啊，同你讲到呢度，我哋听歌咯，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 好啦，我真系唔该晒你啊，好开心啊，我。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每一天谢罪者，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谢罪者，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最爱你。这心一起发布，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虾嘅， 我都中意。 咁啊，虾系啊，虾都系一个我自己几中意食嘅，而且有阵时就听营养师讲咧，因为虾咧就少脂肪、高蛋白嘅，所以咧有阵时如果晚餐咧你问我想食咩嘅时候，可能我都会同屋企人讲，不如白灼虾咁样。咁啊， 你嗰边啲虾平咧可以咁啦。 我嗰边啲虾系啊， 大角咀啲虾好贵嘅， 系嘛， 百几蚊斤。你成日都讲你话七啊几蚊斤虾， 如果系海虾嗱，海虾我讲普通海虾 系啊， 普通。海虾咧，我有见过最便宜咧，系49蚊我都见过。 嗱呢啲好夸张啦。 我嗰边 OK， 如果你话斤嘅话40几咯。 哇，你真平 海 虾。 唔系，真系 你嗰边不嬲平。 唔系，其实我嗰边系天水围啲街市系出名贵，但系我会喺一啲五六点嘅时候去。 系啊，你讲啱啊，再做天水围其实啲嘢都贵噶。 其实天水围啲嘢好贵噶。 系啊， 平咯，我就 大埔系真系我哋 买海鲜 OK 嘅， 大埔系， 同埋种类多啊。 如果真系要买海鲜，我就会出荃湾。 系， 荃湾真系， 荃湾都系， 荃湾嗰个。全香港都知道平噶啦， 真系平啲嘅， 系咯， 有 V I P 卡嘅嗰个街市。吓，我一次买完嘢之后话，哥仔你几好相遇，俾张 V I P 卡你啊！我话有咩用啊？唔知买够几多可以储分， 系咩？讲真噶， 唔系因为嗰次咁啱 抌抌人仔定 接 啲 纸啊？ 唔系啊，佢一张真系卡嚟噶，有厚度，当 credit 卡咁样有厚度嗰啲卡嚟嘅。 而家有啲街市系会储积分咯，我知道。 系因为我嗰次买好多都有鱼，我爸爸生日，咁啊食条好啲嘅鱼，咁我唔识噶嘛。讲真，我哋 就算做電台口噏噏咁樣，你人哋啲海魚， 嗯， 即係五花八門， 嘢 係 啊， 你好多好 tricky 嘅嘢噶嘛，你都知道，即係你係究竟劏條魚定係俾人劏，你自己都要知道啊嘛，係咪先？係 啊，點解呢條70蚊啊，嗰條係270啊？係 啦，點解同係石斑呢條係東星斑，嗰條係咩南瓜子、黑瓜子、紅瓜子，你都唔認識係咪先？係 啊， 好俾翻小白講先， 唔熟咧都好容易會出事啊嚇。好啦，咁今日咧就由於講開呢個即係蝦啦，咁啊如果大家平時食蝦咧就白灼啦，咁但係有一啲好啲嘅食法，如果大家又覺得中意有陣香味嘅話咧，其實可以試一試呢、這個。咁啊，先將蝦買翻嚟啦。咁我都會咧，即係點都攞啲清水咧，就過一過佢先嘅，即係普通沖一沖啫，唔係煮住嘅。咁起碼等佢個外表自己都會覺得乾淨啲啊。好啦，跟住準備定啲葱啦，葱或者葱花啦，跟住咧準備定啲蒜頭啦、辣椒啦。咁其實呢幾樣嘢咧，就放咗落去個煲嗰度先。放咗落煲入面，咁喺个喺个底嗰度打咗个底先，油都唔使点样放噶啦，因为想个人清啲。跟住咧，你就将呢一个虾，头先已经准备咗嘅虾咧，就直接放落去，直接放落。咁如果你系白灼虾，咁你嘅落倒水就咁白灼啦咁样。但系今次呢个做法咧，我就唔倒水嘅，我就唔倒水，我就直接咧就可能落少少花雕酒啊、玫瑰露啊呢啲嘅，咁亦都唔需要放好多，唔、需要放好多。其实你铺平咗个底多少少，其实已经够噶啦。跟住咧，你就直接咧就当你系有水咁样去到白灼呢一个嘅虾。咁呢度煮嘅时候，因为其实虾本身佢都会出好多水嘅，出好多水分，同埋咧你不断你冚住个盖嘅时候，佢嗰种材料嘅或者系嗰种腌料嘅香味不断喺个煲入边循环咧，佢虾入边又会再出水又够水咧，佢可以做到啲虾咧唔单止系好弹牙之余咧，仲你嗰啲头先嗰啲配料咧系好入味，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方法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白灼虾咧就用水去到烚嘅，嗱呢个咧就走水。唔要水，咁直接落返少少嘅调味嘅酒香入去，咁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呢好好食嘅白灼虾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呀。 我的享乐时代。 大家有冇食过农家菜呀？ 少啲食。 香港可能不是常见咯， 商业菜就有农家菜。 农家菜， 我哋好少，除咗咧农地开始减少，我哋都应该好少农。 内地都有啲餐厅话自己主打农家菜， 系 都有好多。 咁内地又真系多啲农 系啊，咁佢哋真啦，佢哋讲嗰啲我信我又 系啊，只鸡喺你隔篱跑过咁样， 系 咯，好难唔信嗰只走地鸡，其实你 走 走 地 鸡， 走地鸡， 农家菜同。走地鸡又有啲分别喎， 都咬字咬唔清。 走地鸡， 走地鸡， 戆江鸡 咧，笑下笑下就大。我细个都系咁样俾人笑， 系。其实原来咧，农家菜甚至乎系你啱啱话走地鸡，其实走地鸡又熟好多年，跟咗传染嘅。 Virus 系啊。 即系农家菜系咪即系入边嗰啲鸡啊？系咪真系走地嘅咧？原来有少少分别。即系我而家即刻睇翻嘅时候，原来咧农家菜点解会叫农家菜呢？原来系因为按照住一啲传统嘅习俗，甚至咧去养嗰啲鸡啊、鸭啊、鹅啊，佢哋咧都系用唔系我哋可能有啲专货，而家可能养鸡咧都有啲专俾佢哋食嘅饲料噶嘛。咁佢哋就唔系噶，佢哋咧可能咧系食一啲嘅菜叶啦。咁佢哋生长嘅成熟期咧就会慢啲嘅，即系冇嗰啲叫做真系有激素嘅叫佢快啲生长咁样啊嘛。咁所以咧啲肉咧就会结实啲咁样噶啦，咁原来农家菜咧真系喺香港系少见啲嘅，但系咧喺我附近咧就有一间，呢一间嘅农家菜咧系真系几出色嘅。 讲到自己系真系好多都系本地农渔农嘢嚟噶， 农业嘢啦咁样。咁我去食过嘅，又的而且确咧，佢啲鸡又真系鲜味啲啦，啲肉 又 好 味 啲啦。我仲要去呢一间嘅农家 菜 咧，系有外国人嚟到去食嘅， 有外国人，即 系 有游客嘅， 有 冇云达沙？有冇云达沙？ 我有望过佢。 你元朗系啊？ 你快啲去，你快啲去间铺头食嘅时候，你望下有冇多咗云达沙张相先。 云达沙正啊！ 唔系啊，因为我有留意就系佢究竟点样点菜啊？因为佢 系 点样点菜嘅 ？QR code 就系， 因为呢一间嘅农家菜，我估佢都真系出名嘅。咁佢当然佢个餐牌上面咧系有嗰啲图案，有冇诶？ 就系冇英文。咁点解佢识叫咧？我就留意到啦，原来佢系会用佢哋嘅电话，佢哋会唔系就咁 search 嗰个中文字，佢哋会系喺一啲嘅平台咧睇下究竟对照翻啲样，然之后问嗰啲姐姐，究竟呢一样嘢系啲乜嘢？ 同我哋去日本一样咯，攞住部手机周围，你唔系影嘢噶。 咁佢哋会食啲咩咧？ 攞住 scan 嘢噶咋，攞去系。 佢哋会食啲咩咧？佢哋会食酿豆腐。 酿豆腐啊！ 系啦，我见到佢哋食酿豆腐同埋呢一个嘅白切蒸鸡，同埋有一个叫做鱼肠，鱼肠蒸蛋。喺呢个我系冇谂过佢哋会嗌呢啲。 会嘅，手工嘢嚟嘅。 鱼肠又估唔到嘅。 系啊，因为如果整得唔好会腥噶嘛。 你知唔知道？ 唔知啊。 唔知我。 下次问下嘉明先。